可能大家你都会发现原来几鍾意翻学㗎喎。翻学嘅原因好简单嘅啫。因为喺学校入面有好多自己喜爱嘅同学仔啊朋友啊可以陪住自己。千祈唔好睇少呢啲朋友嘅力量喎。喺你需要帮忙嘅时候总系呢有办法身边係有人呢去到帮下你手。翻学嘅喺学习上帮得到你啦。功课上帮到你啦。如果翻工嘅话可能唔喺一啲大嘅 project 上面呢大家都可以义不容辞嘅。作为一条 team, 其实的而且确呢叫做队友一起作战呢係好紧要嘅。所以当你今日翻工嘅时候不妨呢俾多一个嘅笑容喺你身边嘅每一个人每一位嘅朋友无论係工作定还是係朋友大家同事又好 ,friend 都好都可以剪一个微笑。微笑嘅力量係可以令到人与人之间嘅距离拉得更加近。今日嘅你会唔会可以做得到呢？ 再振作去慰解他人，如难复合便尽早放开，凡事看开。又再讲，没有情人时还可自爱，忘掉或是为自己感慨，笑住说沉沦那些苦海会有害，因为我坚强到利用自己的痛心。转换成爱心，抵我对他操心，而记不起我也有权利爱人。谁人曾照顾过我的感受，待我温柔，吻过我伤口。能得到的安慰是失恋者得救后很感激忠诚的狗。谁人曾介意我也不好受，为我出头碰过我的手，重生者走得的都走，谁人有为天使忧愁，甜言蜜语没有，但却有我这个好友。告诉我重新被爱，又再看透了我的将来，完成任务后大可喝彩，无谓搭台。别怪他，就怪我永远难得被爱，然后自若地赞他可爱，往日最彷徨那刻好彩有我在，因为我坚强到利用自己心转换成爱心，抵我对他操心，而记不起我也有权利爱人。谁人曾照顾过我的感受，待我温柔，吻过我伤口。能得到的安慰是失恋者得救后很感激忠诚的狗。谁人曾介意我也不好受，为我出头碰过我的手，重生者走得的都走，谁人有为天使忧愁，甜言蜜语没有，但却有我这个好友。白雪公主不多，认命扮矮人的有太多个，早有六个多，我这个心还是太傻，未问过他有没有理我的感受，待我温柔，吻过我伤口。能得到的安慰是失恋者得救后很感激忠诚的狗。谁人曾介意我也不好受，为我出头碰过我的手，重生者 这个好友。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 可以在哪里听到我？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 我负责什么环节啊？ 晨光大学啦，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 么？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早上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早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讲到骨质疏松症，很多年轻的男女都觉得跟自己还有很远的距离。最近香港一个调查就发现，超过六成的香港人以为骨质疏松症是没有药医的，反映了香港人对骨质疏松的认识非常之不足啊。有机构做了一个网上的问卷，访问了1200多人，当中有50%的人曾经听过骨质疏松，不过认识就不多。而有66%的人更加表示不知道原来有特效的药物可以治疗骨质疏松。香港骨质疏松学会会长、骨科专科医生黄士雄就说了，过往每年都有数千名的长者因为脆性骨折需要送院或者接受手术。不过现时已经出现了很多款药物可以有效改善骨质密度，有患者只需要半年的时间就有明显的改善。呼吁市民如果有怀疑的话，就应该及早检查，不要次次搞到断骨才知道严重啊。黄士雄就说了，近十年的临床观察所得，由于现代女性很多时都因为美容的缘故避开太阳，所以身体亦都减少产生维他命 D， 影响了钙质的吸收和影响骨质的密度。曾经有年仅约30岁的女士长期都在室内工作，某一日在街上面轻轻地扭一扭，左脚的脚趾就这样就骨折了，而且长期都未能够愈合。检查之后就发现原来她的身体缺乏了维他命 D， 导致到骨质密度非常差。他就提醒女士，除了要注重美白之外，亦都要注意均衡饮食。如果未能够定期接触阳光，就应该要用一些维他命 D 的补充品，这样就可以减少到日后骨折的风险了。今早早不如都跟大家讲下骨质疏松到底有些什么 tips 啦。首先第一，要预防骨质疏松，就要定时进行负重的运动，例如是步行又或者是跑步了。如果觉得有困难的话，可以由散步和缓步行开始。另外如果许可的话，就应该要定时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接触下阳光。当然就不是暴晒啦，不过晒下太阳其实可以帮到身体制造维他命 D。 如果不适合到户外的人士呢，就应该要自行补充维他命 D 了。最后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均衡的饮食和吸收足够的钙质。其实老生常谈的几句说话，早睡早起、均衡饮食、多做运动，看来对于任何的疾病预防都是有最大的益处和作用的。那由今日开始，我们就一起建立这三个重要的习惯，希望我们的身体都会一起越来越强壮，越来越 fit 呢。 何谓成熟并未妄通，我搞不懂，期望实现中却不轻松，两者怎去兼容，兼容构想的太不同，神经刺痛，想在路中更搞不懂，让大胆步冲破穿天空，却丢失了松容宽容，理想坠落之前发觉到注意失控，快乐就直接敲敲我的心，能够听到洁净声音，在挫败中总有不甘， 夜未算暗，再微细，年岁间有种剔透感。时光过度，一首青春单曲，透过扭曲，甜意污变作苦。何谓成熟，并未望通，我搞不懂。期望实现中，却不轻松，两者怎去兼？理想坠落之前，发觉到处已失控。 每朝起身仲系好攰，点算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可以俾到你正能量，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噶？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先同你睇睇出边嘅天气先。初时大致多云，日间渐转天晴同埋干燥噶。最高嘅气温系27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多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2%。喺美国咧，有一个咧就系23岁嘅新娘啊，原来早年咧喺88岁祖母嗰度咧就屋企嗰度咧就地下室入边啊吓，发现咧就系祖母1961年结婚嘅时候所穿嘅一个婚纱。呢件婚纱咁啊，梗系复古啦，而家我哋叫复古嘅。啊，故事咧，佢因为都好中意呢一位嘅婆婆啊，佢咧就希望啊自己结婚啊。大喜之日咧，咁啊穿上呢一件嘅婚纱去到行礼，啊估唔到啊，竟然间唔使点改个尺寸咧，都已经 fit 身啦，可能 DNA 都有关。咁啊，佢咧就喺上个月婚礼举行嘅时间啦，啊佢嘅祖母、佢嘅婆婆睇到佢着住呢件婚纱都不禁落泪，更加话到呢一刻咧，真系好难去到用说话去到形容。这一件的婚纱原本呢就摆咗喺婆婆屋企嘅地下室入面，阴公咯，系一个嘅黑色嘅垃圾袋，里面呢，哎呀，竟然有一件60年历史嘅白色 lace 婚纱。婆婆都话到噶啦，系啊，嗰阵时咧1961年结婚嘅时间咧就着嘅婚纱，点解唔搵个靓啲嘅袋挤起佢啊？ 咁佢就话到啦，其实咧佢嘅公公啊喺结婚38年之后咧就已经去世啦，佢哋一家咧就搬到去婆婆屋企嗰度住啦。佢自己咧一直都系婆婆去到长大嘅，喺地下见到呢一件咁靓嘅婚纱咧，于是乎咧就产生咗呢一个嘅念头，希望咧就可以着呢一件嘅婚纱。佢自己就话到啦，婆婆唔敢相信咧，佢决定着婆婆嘅婚纱去到行礼，因为佢一直都系放喺一个好旧嘅垃圾袋入边，亦都觉得冇啲乜嘢特别。咁但系原来对于呢一位女仔嚟讲啦，能够咧就系着住婆婆当年婚纱去到结婚咧，系一个非常之大嘅感动。佢觉得呢一件婚纱咧可以话充满住感情，同埋充满咗回忆。虽然佢自己咧都未见过佢嘅公公，咁但系深信呢一种嘅浪漫系可以持久，更加可以演变成为新嘅幸福。咁当然啦，佢自己咧就话到佢自己因为有婆婆呢件咁靓嘅婚纱本身喺买婚纱方面咧就已经悭咗钱啦，一系咧用咗少少钱咧去到咧就系做一啲嘅好简单嘅装饰，唔需要额外购买啊，令到佢都悭咗唔少。呢、这个咧就讲笑咁讲嘅啫。佢自己着上呢一件婚纱行礼嘅时候啦，同佢27岁嘅丈夫阿 Tim 行礼嘅时间，哇！佢自己都突然之间感觉得到呢一种嘅幸福快乐啦。幸福咧喺呢一件事上边，我哋可以知道原来系可以成全噶。借呢一件嘅少少婚纱事件啊，我哋都可以留意一下喺我哋嘅屋企入边，会唔会有好多咧？都系我哋嘅长辈，原来喺佢哋年少嘅时候啊，有好多嘅物品，原来到今日咧依然可以保存得非常之好嘅、哦。而呢啲亦都系咧好多，甚至乎系爱啊，佢嘅一种意志嘅成全嚟嘅。我哋可唔可以欣赏下，或者用多啲嘅爱心去到睇一睇？甚至乎感受得到当中的感动，令到我们懂得更加爱惜我们身边的每一位朋友呢？ 抬头望吧，天竟暗，垂头亦望不到公允，我脆弱难道有错想问？沉重突像挥别之亲，颓丧地在赤土独行，每步行过脚在震，畏惧的带泪光苦行，凭什么该去相信痛苦不会蚕食我？怎么要逼我收这演习课？悬崖边清晰听到海里猛烈的跌宕，想眺望到对岸，想找到光，还是该孤注一掷靠这伤痛磨练我？天真去相信可以捱着过，彷徨不安葬于海够每步走出的宽广，期望可找得到答案。

知情识趣三十一初中生问答挑战赛。 我是马俊伟。各位中一到中三的同学仔，如果你都想参加知情识趣三十一的话，记得同你的老师讲，快啲叫学校报名啦。 想知报名详情及下载报名表格，立即登上 tv.rthk.hk， 截止日期11月5号。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Hello， 我是车淑梅啊。晨光第一线这个名字我记得是徐益雄改的。我是第一代的女主持，主持了成十几廿年啊。之后呢加入的就有彭晴、嘉明、朱海婷。不过我最看好的晨光女主持呢就是现任那一位啊，崔神厨房的 Kitty 崔洁彤啦。 多谢淑梅姐，我会秉承你的专业精神，做好晨光第一线。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6:36啊，吓咁啊，出边20度嘅气温，咁啊，唔知道体感系咪都系咁冻啦，咁啊，唔知啊，要问一问出边嘅同事先。不过咧，而家先打电话俾，仍然应该系喺屋企嘅 Kitty 啊。早晨 ，Kitty。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早晨啊。 我都 feel 到出边嘅天气噶，喺窗边啊，因为而家 系， 哇，真系几凉喎。 系啊。 对哦，同埋系咪落过雨呢，即系我见到个地下好似都湿湿地咁样，有啲冻喎，啲空气。 有啲咁嘅事，定系洗地啊？啊，冇理由咁早洗地㗎喎。 我又唔知喎、啊。不过因为而家个太阳呢都未出得晒嚟嘅。係啦，咁所以可能未有即系阳光嘅温暖住啦。咁所以呢啲风吹埋嚟呢都冻冻地咁样嘅。 嗯，咁早上嘅时间啊，即系一起身啊，加件嗰啲褛啊，嬲一嬲住自己先啊！ 系啊，仲系几清凉，因为之前咪话啊，都开始回暖咁样样嘅，咁啊而家今朝早嘅早上咧，都仲未有呢个感觉，都仲系清凉嘅，不过都几舒服。 嗯，最紧要咧就系又唔系太热，又唔系太冻，清凉咧，我觉得系最好啊。 系啊，同埋咧，之前都话啦，即系一踏入呢啲天气咧，大家就哇搵好多嘢嚟食啦，咁啊又大闸蟹啊，煲仔饭啊，跟住即系趁。低咗几度咧个气温，跟住就好放肆啦。跟住我仲有朋友话，哇，过去嗰个 weekend 咧，想去烧嘢食啦。 吓， 咁我发觉好多烧烤场咧都爆晒。 梗系咯，而家呢啲烧烤季节嚟噶。 系啊，大家都即系好识食啊吓，即系搵好多好嘢食。不过咧，最近我睇咗单新闻咧，都可以提提大家，就系咧。有一个女士啦，咁佢咧就去到 weekend 嘅时候咧，又系即系暴饮暴食噶嘛，大饮大食。通常咧去到呢啲放假嘅日子咧，个人都会放松啲啦，咁有可能咧聚会会多啲啦，即系因为朋友啊嘛，食得好啲啦，食得好啲啦咁样。咁个女士咧就连续几日咧，即系可能成个五六日咧都食。得好多好咸，同埋饮好多啤酒，系啦，又饮酒啦。咁啊，经过几日之后咧，到第二朝翻工起身嘅时候咧，我发觉自己好肿、哦，因为就水肿，因为食得太多嗰啲好咸嘅嘢啦。咁啊，自己又冇食翻，即系冇饮翻够水啦，咁又饮酒啦咁样。咁啊，变咗咧，佢个手嗰度咧都胀晒，即系佢个水肿咧系成个人胀啦。除咗望落去照镜块面好胀之外咧，佢啲手指都胀埋、哦。 咁呢个水肿我少见啲、哦。 我会噶，手指都会胀噶。 系啊，通常都系现眼袋啊，跟住个人望落去似猪八戒多咗嘅啫。 这个就因为你会照镜啊嘛，你就会察觉多啲啦。同埋通常个人咧都会留意翻自己个样多啲嘅。咁但系点解佢会留意到自己手指咧？就是、因为佢咧戴住一只结婚戒指，咁佢咧就觉得好即系好痛啊，即系逼住咗又除唔翻出嚟。 嗯， 系啦。咁但系到最后咧，即系佢又。惊即系啊，唔知逼到几耐，自己啲水肿先至退啦，先至消啦。咁、所以咧，佢最后咧就忍痛咧就剪烂咗嗰只嘅戒指嘅要。 吓，戒指剪得烂嘅咩？仲去佢金铺剪啊？佢 我谂系啦，应该唔系自己剪啦。总之咧，佢就揾方法咧剪烂咗只戒指，系啦。咁佢就觉得唉，好唔开心，因为就系、是、自己冇好好咁样调节翻个饮食，咁啊佢啊。寫咗上網將呢件事。 哇，咁啊整得好犀利喎！點解佢唔試下嗰啲咩落啲咩搽啲油啊咁啊線嘅出嚟嘛？ 係啊，咁梗係佢試過無限嘅方法唔得，佢先至行最後呢一步就係剪咗隻戒指佢啦。 哎呀，抌心啊！今次真係。 係啊，因為嚟有啲人就哎呀水腫咁啊會燒噶啦，會退噶啦。咁但係佢可能一下子漲得好厲害咁樣，咁啊都等唔到其他方法。因為有啲人咧都會話譬如你飲翻啲齋啡啊，總之飲翻多啲水啊，搽利尿嘅嘢啦咁樣。咁、其實有啲營養師都話咧，除咗頭先啱啱講嗰幾樣嘢咧，有啲水果啦、蔬菜啦，含有高鈉。成分嘅咧，其實都可以幫到少少手咧，去到去水腫嘅高鈉嘅水果，包括有啲咩咧？譬如奇異果啊、香蕉啊咁樣啦。咁、蔬菜有菠菜啊、金菇啊呢啲，嗱我自己都記住幾個，即係當自己覺得食得太放肆嘅時候咧，誒吸收翻少少呢一類型嘅蔬果先，咁啊因為佢哋含有高鈉咧，咁啊可以排翻多啲水出嚟嘅咁。 唔怪之得啊，打邊爐啊，同埋燒嘢食成日都可以落金菇或者係整呢個金菇牛肉卷啦、 啊。係啊，都可以幫幫手。不過最緊要我就諗自己就唔好食得太鹹啦，即係因為譬如尤其是你譬如五六日咁就中意約朋友出。街食飯嘅，好多時就會即係食得濃味咗啊，咁啊變相咧就會話自己有水腫啊咁樣，都唔知道你真係肥定係水腫，其實可能兩樣都係啊。 係啊，唔想認自己肥嘅人咪會話自己係水腫咯。 水腫啊嘛，但其實好可能咧係其實兩樣都係，根本你就係有肥有水腫。 哎呀，兩樣加埋就慘啦，今次。 係啊，咁所以可能星期一咧咪 Green Monday 嘅。大家可以即系食翻轻少少啦， 系啦，不过俾你讲一讲之后，原本真系谂住 心虚啊， 心虚啊，好彩呢排我都戒得好犀利，所有食物都戒得好犀利。 系啊，咁大家注意翻饮食咧，维持一个健康嘅身体，咁啊唔会有呢啲咁样唔开心嘅情况。 即系戒指冇咗就冇咗噶啦， 买个戒咯，买个戒啦，最紧要身体健康。 好啦，一阵间见啊， 好，一阵间见， 拜。 晨光百科， 话俾 Kitty 咁讲一讲，我都惊一惊。好彩咧，呢排食嘢都唔系话特别放肆，都好节制住自己啫。不过我承认，我食嘢咧都系偏咸同埋偏重味嘅。即系如果可以俾我拣嘅话咧，下下清嘅话，我觉得都好似好虐待自己。不过咧，都听完之后要警醒住自己啦。今日朝头早可能即系暖暖地啊，有好多朋友又中意饮咩咧？饮热朱古力，哇！热朱古力我都中意饮啊，热量又够啦，嚟抵挡住呢一个嘅寒风啊，简直一流。不过有阵时我系嫌佢热量太够咯，到时真系，我又唔知系肥咗定系水肿啦。咁但系除咗咧叫做饮热朱古力之外咧，仲有一种叫饮咩？饮热嗰啲可可同呢个朱古力，喂，两个咧望落去都系。同一样嘢嚟嘅，系咪？咁但系咧，即系仍然见到咧，系有好多唔同嘅餐厅，佢哋会提供两种不同，包括咧就系你可以选择热朱古力或者热可可嘅。咁两者到底有啲乜嘢不一样呢？好，第一，我哋先睇一睇佢哋喺边一度嚟嘅先。可可同朱古力其实佢哋嘅原材料系一样噶。呢、這个亦都系导致大众对佢哋差别啊唔系好大嘅，觉得佢哋一样嘅原因啦。佢哋都系嚟自咧，就系可可树所结出嚟嘅一个可可果实啊。嗱，可可果当佢咧就劏开佢之后咧， 会见到咧就系果实入边有一粒粒啊白白地嘅嗰啲可可豆，可可豆咧就带有强烈嘅酸味，因此需要经过发酵暴晒嘅工序去到去除同埋缓和酸味，同一时间亦都咧就可以喺呢个时候引发出咧好香醇嘅香气啦。经过咗暴晒嘅可可豆啊，喺烘焙、去壳同埋压榨等等嘅过程之后，会成为可可脂同埋可可块。呢个咧就将呢个可可块同埋可可脂就分离，就可以精炼出咧就系可可脂啦。啊，以及我哋熟悉嘅可可粉。喂，咁朱古力去喺边啊？好啦，就系将各种不同配方嘅比例嘅可可块。可可脂啊、糖啊、牛奶啊、香料等等啊，分条同埋制成朱古力咧，就可以制成唔同嘅风味，就喺呢个时候咧就诞生出嚟啦。喺呢个少少嘅解说就说明咗啊，其实可可同埋朱古力其实最大嘅分别就系最后嘅加工过程啦。可可咧就由可可块分离可可脂之后留低嘅一啲块状，再磨成粉末而成噶。而朱古力咧就系将含有可可脂嘅可可块再添加其他嘅成分而制成嘅，因此啊，同朱古力相比嚟讲啦，可可粉咧就少咗一啲甜嘅香味啦，咁但系就能够品尝得到属于可可原有嘅醇厚嘅香气。朱古力因为有一啲嘅加工嘅工序关系啦，多咗糖同埋可可脂啊，就冇多余嘅加工可可，因此味道就会较为苦涩，经常都会被用作一啲譬如系烘焙嘅材料啊。朱古力咧就系大受欢迎嘅甜品啦。喺德国嘅一啲研究报告就指出啦，比起咧就系没有饮用可可习惯嘅女性，定期饮用可可嘅女性嘅肌肤咧喺如果日头晒完之后啊，肌肤啊受到呢个红与个发炎嘅症状咧就会较为冇咁严重噶。呢个就系因为可可入边含有大量啊能够抗氧化嘅成分喺入面啦。可可都仲有好多好处嘅，除咗就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嘅风险之外，更加可以令到我哋提起精神，加强我哋脑部嘅能力。如果你话考试、测验、默书之前，朝头早饮一杯呢个可可啊、朱古力啊，喂，都唔好话，可能随时帮到手，攞到一两分噶。唔单止咁啊，佢更加咧就可以促进我哋嘅血液循环，消除我哋手同埋脚冰冰冻冻同埋水肿。如果你话朝头早嘅时候，而家出边咧仲有啲凉意嘅时候啦，咁不妨咧就可以饮翻杯热朱古力、热可可，咁样咧就可以令到大家朝头早嘅人咧血气啊可能会行得好啲，手脚都冇咁冰冷啦。不过我嚟讲咧，手脚冇咁冰冷啊，其实拎住一杯热嘢都一样可以嘅。朱古力其实我自己都好中意食噶，咁亦都有研究指出，可能大家都会记得啦。其实朱古力能够容易带俾人哋一种幸福嘅感觉。朱古力有一个神奇嘅魔力啊！由于朱古力同可可都系出自同样嘅原材料啦，因此啊，可可同埋朱古力原来都有同样嘅魔力喺度噶噃，可以令到大家有一种幸福嘅感觉。今日朝头早当你唔知道饮乜嘢嘅时候，不妨谂一谂，不如试下可可或者朱古力啊！ 共个晚餐，情节惯不惯，没有太贪，你不需冷淡。言问几深，言语有多真，其实无谓解释，不必再问。哦哦哦，骗我也要自讨冤头。流着泪扮冤家，懂不懂真话的清高，不懂得请跟我说别客套，分不清真假冒与假，自家的真答应不理性，听你的大话极肯定，太真实被识得反应，再骗我，我要真。 将暖气味失望掉，却偏记起。讲一声真话好不好？ 时间再提醒你，出边系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4%。而明喜嘅首作品叫做《真话的清高》。 我系林慧，每朝见到心爱嘅人笑，全日都会满足100分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职场 KOL 入边啊，咁啊讲下 IT 啦，咁啊电话侧边拨通咗咧就系 IT 机构系统分析师啊，阿涛喺度，早晨阿涛， 喂，早晨小白， 早晨，喂，最近咧我睇咗个新闻都几大，关于咧就系我哋而家经常都会用嘅社交媒体啊，咁大家都知道，其中一个最大嘅社交媒体就系 Facebook 啦。佢改名喎、哦，點解會改名呢？因為佢嗱公司就話要改名啦，亦都反映咗咧，佢哋公司都即係個立場就話要建立一個叫做元啊，即係元宇宙，即係英文叫做 metaverse。咁啊，到底呢個叫做元宇宙又係啲咩嚟嘅咧？咁如果你話一個社交媒體嘅企業突然間改名嘅話，其實對佢哋公司或者 IT 界嚟講，個消息又係咪好震撼嘅呢？咁樣 好嗱，元宇宙咁啊，我之後 search 過下喎，咁啊，其實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其實最近咧好多個動畫咧都係類似一啲咁樣嘅物體，就係、是。喺你嘅現實世界度發生咗啲嘢，然後就跌咗落去一個有類似遊戲世界嘅物體。我唔知你有冇留意，好多動而家最近好多動畫都係咁樣。咁當然我諗，我唔知道算唔算叫鼻祖啊？鼻祖就係應該套電影啦，《22世紀殺人狂》。 哦，哇！你咁樣講咧，就即刻明曬啦。即係喺現實世界入邊、我哋發生嘅一啲事情，然後咧喺譬如我哋贏咗一啲嘅現實世界遊戲，我估唔到喺呢個虛擬世界嗰度咧。可以變咗做第二樣嘢咁樣， 嗯，就好似玩遊戲咁樣。咁所以咧，又講多咗啲動畫嘅。咁所以有啲動畫咧，有幾類嘅物體，一係咧就係、是、戴一啲頭盔，類似 VR 嘅物體啦，咁啊進入去一個遊戲世界入邊。咁啊一係咧，我見有啲動畫嘅劇本就係、是、咧，無端端個靈魂去咗去另一個平行時空。 嗯， 係啦。咁所以我見元宇宙都係啲類似一啲。VR 嘅物體啦，咁所以因為講翻現實啊嘛，咁所以應該都係一啲頭戴式嘅裝置啦，咁啊然後進入去一個虛擬嘅世界，咁啊當然咧講到咧就好似你可以喺入邊同人哋有社交啊等等嘅嘢嚟到去做嘅，咁呢個就係所謂嘅元世界。 我記得最近咧都睇過一套嘅電影啊，咁佢咧就真係講有一班人現實嘅人嚟嘅，跟住佢咧就。在個虛擬世界嗰度一個 game 啦，又有一個身份嘅。咁佢哋現實世界咧，可能係一個好懦弱嘅人，但係佢哋一去到一個叫做遊戲嘅世界咧，哦，佢哋又可以知道自己嘅生命有幾多啊，又有啲咩法寶啊。然後，但係佢哋喺現實世界入邊咧，可能係互相唔識。不過遊戲世界入邊咧，又會係好好嘅朋友。其實如果咁樣講嘅原語就係咪嚟緊嘅將來真係會做一個咁樣好似一個新嘅世界，俾我哋現實嘅人代入去？去到發掘另外一個自己，或者發掘一啲新嘅冒險嘅過程咧。 哦，我相信應該都會係咁樣發生。不過咧，都要睇下，你知所有嘢都有好有同有唔好啊。咁所以真係唔排除，入到去呢個所謂嘅元宇宙，佢哋點樣去控制一啲唔好嘅事情發生咧？咁呢啲其實都需要去討論嘅，因為我相信其實都會有好多人有好大嘅反應。哇！入到去係咪？定係渲染暴力嘅咧，或者可能係其他唔好嘅嘢咧，咁呢啲都真係想去了解一下，即係佢做嘅嗰個幅度究竟可以做到有幾大？ 係，如果我哋從呢個經濟 嘅角度去到考慮嘅話咧，就因為而家嘅現實世界嘅錢咧就已經即係揾咗好多啦，但係錢又冇人嫌多嘅，我相信。咁佢哋就可能呢間公司咧，佢哋就希望創立一個即係元宇宙，即係由佢哋自己公司創立嘅一個虛擬世界，一個咁大嘅虛擬世界咧，就希望兩邊嘅叫做經濟咧都可以互相扶持。即係例如現實世界上面可能有人做一啲事情，然後佢嗰、那個利益咧就可以喺呢個虛擬世界。其實調翻轉噶，而家我哋好多人咧會玩一啲網上嘅遊戲，佢哋就喺虛擬世界嗰度得到某一種嘢，然後喺現實世界入邊佢哋就變翻金錢啫嘛。咁係咪即係代表住呢一種咁嘅方向咧，亦都係即係大勢所趨啊咁樣嘅咧？ 哦，呢、這個真係睇將來嘅社會究竟真係人類啦，佢究竟去？真係去 follow 邊一個方向喎？呢個真係我相信應該係之前都會有啲咁樣嘅物體出現過啦。咁但係至於真係會唔會成事嘅呢個真係睇個大勢，呢個真係好難去判斷。 仲有呢間公司咧，佢就話到元宇宙咧就一個線上嘅虛擬世界啦。咁佢哋都見到佢哋喺五年之內咧，佢哋都話到會喺歐洲招聘10,000名嘅員工。10,000名嘅員工其實對於 IT 界嚟講，依間公司係咪真係好大，要請好多人去建立一個咁嘅世界，同埋建立一個世界個難度係咪相當之高嘅咧？ 咁首先起碼器材呢樣嘢要準備啦，因為真係唔係我哋啱啱所講嘅就咁叮一聲咁出嚟嘅啲嘢，咁所以變咗佢首先就要硬件上面要配合到，係咪真係可以做得到啦？咁啊，跟住做到啦，咁啊到去到個。网络啦，网络究竟系咪都可以配合到啦？咁跟住之后入到去嘅嗰种感觉系咪同现实真系好接近咧？咁呢啲都要真系到时出现咗，我哋先至可以知道究竟系咪。 哦，咁如果呢个讲 metaverse 元宇宙系咪净系可以用喺游戏方面？如果其他方面有啲咩应用嘅空间咧？ 咁真系到时啊，譬如所谓上堂啦，有啲 e-class 嘅物体，如果出现咗。呢一種嘅方法，咁某程度上都可以透過呢一個形式嚟到去做學習咧，咁都應該幾特別嘅，即係等於而家好似 Zoom 咁樣啫，咁只不過取代咗 Zoom， 咁就原來大家去咗 VR 去咗一個地方，然後就喺入邊度上堂，咁其實都幾特別嘅應該。 咦？咁如果係以後每一個嘅叫做機關啦，無論係例如旅遊嘅遊樂場或者動物園。咁佢哋又加盟咗呢個元宇宙之後咧，咁我哋所有人，就算我哋要去旅行，可能真係喺屋企咧有個模擬室啊，或者一啲簡單嘅器材，就已經可以咧去到世界任何一個地方。但係嗰個係虛擬世界，咁啊亦都可以有好多體驗。咁我諗將來嗰啲虛擬世界咧，佢除咗係講緊眼睛睇到嘅、聽到嘅，應該觸感方面咧，我哋都應該會越做越好。觸感啊、氣味啊。可能都多翻呢一類型嘅發展嘅話，就可以令到呢個叫做元宇宙虛擬嘅領域咧，更加多元化同埋更加完善咯。 嗯，冇錯。 係啦，咁啊，睇下會唔會呢個元宇宙喺不久嘅將來就真真正正出現喺我哋眼前，等我哋可以咧戴住個眼鏡咁啊入去呢個世界嗰度望一望啦嚇。今日朝頭早唔該曬阿陶先，唔該曬你，拜拜。 好，拜拜。 晨光 Coffee Time。 唔该晒阿陶啊，咁啊出边20度嘅气温，晨光 coffee time 咁啊，同大家短短地可以望下咯。啊，早前嘅时间记唔记得有两个嘅台风咧，咁啊嚟过我哋香港啊附近嘅，啊热带气旋狮子山同埋圆规咁啊之前嚟啦，咁啊亦都咧发出咗咧就系风球嘅信号，咁啊更加咧就有暴雨嘅警告信号添。喺连续多日嘅狂风暴雨之后咧，出现啊就系一个咧变多处嘅水塘啊就满泻。今日系本港嘅水塘嘅总存量，亦都由 67.96% 急升咧，就一成去到 76.89% 噶。咁啊，多区嘅水塘啦，咁啊，一形容系爆满啊吓。除咗港岛大潭督水塘，即系因为冇办法承载更加多嘅水量，需要放洪排洪之外啊，原来连埋城门水塘咧都系一样啊，咁啊满。咁啊，吸引咗好多咧，就系叫做影相发烧友啊，特别系航拍嗰啲咧，咁啊去到呢个水塘附近，咁啊可以咧就喺高空嗰度影下咧，喂排洪，咁啊相当之壮观啊吓。咁啊好啦，咁啊水源充足，希望咧就系我哋嘅荷包都一样水源咁充足啊吓。好，时间好快就会到早上嘅7:00，咁啊新闻简报翻嚟，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转头再见啦。 我是林慧，朝早无论是被家人叫醒还是叫醒家人，我都会笑一笑。

花，你随时收到。 我唔要花，我要港台电视清晰收到。 咁就 easy 啦！ 由12月1日凌晨起，港台电视31、32、33转用新发射频率。如果电视机冇信号，只要重新搜台就得啦。 大厦业主同管理处记得尽快安排承办商调整公共天线系统，仲有通知住户使唔使同埋几时重新搜台， 咁就可以日日睇到。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星期一朝早7:09嘅时间啦。咁啊，而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除咗有我白元浩小白之外啦，林慧芭比都喺度啦。早晨， 早晨啊，白元浩小白， 仲有交通部嘅 Toby、涛涛， 早晨啊，小白， 大涛， 早晨芭比， 早晨啊， 早晨啊，大白咁 啊，好嘢喎，你真系吓。 好啦，讲下交通啦吓。好啦，咁今日咧有啲嘅封路嘅，喺天水围嘅天影路咧就有紧急维修啦。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的车是不能够左转去平下路的。平下路去流浮山近住桥昌路的快线都是封闭。港铁巴士路线 K76 需要改道行驶。另外长沙环道就有水管急收。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兴华街的中线就封了。至于较早前大角咀合群街的水管急收就做完了。合群街全线就解封了。隧道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香港单车馆，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世界花园。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开始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嘅。今日交通大致上是咁啦、 哦，大致上都是、正常啦， 系啊， 系咪、 啊？ 算是咁啦。星期一的时候，寻日咧就大家跑完步啦、嗯啊，今日又开心心又要翻工啦， 系啊，迎接新的一天啦， 啱啊， 不过搭车都要小心，小白。 系啊，做咩啊？ 点解咧？嗱，就系咧，之前都曾经都已经出现过嘅一样嘢咧，最近又再出现啦。 系乜嘢啊？ 嗱，系咩咧？就系 小偷。 嗱，就唔系呢啲就都仍然 有啦。我谂不时都有发生嘅呢、這个时候，真系避无可避 嘅。咁你啱嘅， 呢个都仍然有啊。咁咧，嗱，呢个就系咩咧？就系巴士嗰个针啊，喺张凳嗰度咧，曾经咪有啲针喺度。 系啊，系啊，系啊。 咁咧，最近咧又再出现翻啊！上个礼拜、 有啲立坏心肠嘅人就放喺个巴士个座位嗰度啊嘛。 系啦，佢就即系收得好埋咁样啦吓，拮咗喺嗰个凳嗰度。 哇！ 咁 如果你离晒谱， 系啊，佢又再拮咗。咁上个礼拜咧就喺边条路线度发现咧就系59X 嘅，咁咧就系旺角东站咧，佢哋喺嗰度发现到，咁咧就系咁之后咧，嗰个嘅司机咧都知道咗嘅时候咧，就要翻到车厂咧就要报警处理啦，咁样，咁同埋咧嗰支针咧就其实就系3 cm 咁长嘅啫， 哇！ 你其实未必，你可能真系未必睇到， 肉眼未必睇得到啊，尤其是如果佢跟喺座位咧，你好少话乌低身贴住只眼去望个座位有冇嘢先坐噶嘛。 正常人咧，你谂住坐低嘅时候，你都谂住坐低，可能你都攰啦， 系啊， 攰啦，你坐低啦，你仲要喺度 check张凳，使唔使攞放大镜定系攞磁石嗰个吸吸佢先啊？咁样 系啦，又真系好烦。同埋因为咧，佢3 cm 咧，佢可能有2 cm 系喺张凳里面，你净系得个头喺出面咧，你基本上系真系好难睇到。咁同埋嗰啲针咧系极度幼嘅，因为咧系一支即系缝印针啊，即系攞嚟可能织衫。 哇！呢啲真系缺德同犯法行为啊， 系好危险啊！ 系啊，你俾佢拮咗都几即系可大可小啊， 系啊， 即系你拮到颈啊或者点样都好，你即系拮 pat 都唔好啦，系咪先？ 系啊， 咁啊，即系所以呢个针咧就真系要。要小心啲啊！咁同埋最近之前都曾經試過有一啲螺絲咪喺張凳嗰度嘅，咁呢個都係要小心啊！即係個螺絲係對正嗰個頸嘅位置， 又 係 啲人擠入去㗎。 啊，呢個就唔係，好似係張凳爛咗。 我張凳爛咗， 係啦。咁但係咧，你唔睇清楚就咁話搭落去坐喺張凳度咧，都會受傷咯。咁所以都係坐低都要小心啲啊。 係咁啊，都係 Toby 嘅提醒好好啊。咁今日朝頭早如果大家翻工都係坐巴士嘅時候咧，就不妨坐之前攰都係㗎啦，望望張凳先。 係啦， 係啦，咁啊睇下有冇啲。龙溜喺度， 系啦，你知咩叫龙尿？ 我唔知咩龙尿， 即系有冇啲古灵精怪嘢喺度？ 哦 ，OK， 上次系咯，呢个 term 咁得意嘅。上次 Didi 就话唔知咩叫礼计， 系我一日同你研究下呢个 礼计系咪？点样个计点样嘅啫？我真系唔知。 即系你 h 嗰啲咯， 系啦，龙尿呢个我都要真系翻去搵。 你过去同阿 Didi 倾倾 咧， 扶 必 讲越多 系啊，真系 谂下次我哋开个环节同 Toby 讲啦。 好啦好啦， 阿 O 等咗好耐啊，喂唔好意思啊，阿 O 早晨， 喂唔使唔好意思，早晨啊 ，Bobby， 早晨啊，小白，Toby 都好好提醒我哋啦，即系坐巴士嘅时候都要留意。啊，其实啲人咁得闲咧，即系可以做下其他嘢啊，唔使做呢啲，可以做下做运动啊，做义工啊，都会有一身心一啲咯。 点解要做啲犯法行为咧？即系绝对不容许啊！ 系啊，好似你咁样讲个心态或者个心地，究竟系点样先会做啲？啊，真系好无聊啊！啲选人啊，不理己。anyway 啦，讲下天气，天气 同埋巴士有 cam 噶吓，而家话俾大家听啊。 系啊系啊，唔好乱揿嚟啊。 冇错、 啊。喂，讲天气先嗱、啊，巴士嘅 cam 未必睇到天气，我睇到啦、今日蓝天白云啦、啊，亦都几好天嘅。咁凉风都系阵阵嘅，好明显真系进入咗秋天啊吓咁样。我自己咧个喉咙仔咧都有少少唔舒服。 到啊，飞到你抽痰啊！ 是啊，有少少，哎，又唔系痰，有少少风喉 feel 咯。咁啊，通常都系咁噶啦，即系自己由细到大咧，气管都唔系好好啊。咁所以咧，就对秋天啊、冬天嗰啲天气特别敏感。今年算系咁啦，平时咧一转啲天气咧，都会戳到啲病出嚟啊，无啦啦，即系自己知自己身体啊嘛。都经历咗三十几年咧咁嘅 pattern 咧，咁今年。希望 touch wood 唔好中字啦，咁、即系已经用咗好大嘅力度去保护， 戴稳个口罩咯， 系、啊，戴稳口罩，着多啲衫啊，咁但系大家都知道啦，又系经历咗三十几年咧，你要知道其实有阵时病呢家嘢咧，你做咩都冇乜用，佢、要嚟，佢要嚟咧就要嚟噶，佢 基本嘢可以预防嘅， 系啦，尽力啦，唯有。 当然啦，咁希望咧，即系星期一嘅早上咧，大家精精神神，百毒不侵啊！详细天气交翻俾两位。 好啊，好啊， 唔该晒。 咁、天气方面初时大致多云，日间渐转天晴，同埋即系干燥啊，所以即系好似阿 O 咁啊，有几声吓。好，最高嘅气温啊，大概27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嘅未来几日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噶。而家出边咧系20度，咁啊，相对湿度73%，咁啊都有少少干嘅感觉。空气质素健康。空指数咁啊，2至3，空气咧系好嘅。早上嘅时间，我哋一齐咧就听听今天早上嘅晨光上嘅堂先。 晨光大学今日嘅嘉宾系精伟。 早上的晨光大学 Kitty 继续邀请到精伟跟我们讲下粤剧的早晨啊，精伟 ，Hello， 应该会讲英文的吧？粤剧有冇咧？有冇啲搞笑的粤剧系会讲下英文的呢 嗱，我就即系正正想讲呢样嘢咧，就系、是、Hello 呢家嘢咧，就喺粤剧嚟讲，本来就应该唔会发生嘅，因为粤剧咧。如果有聽我哋之前嘅聽眾朋友，應該都會清晰一樣嘢，就係、是、地方戲曲嘅一個特性，就係粵啊嘛，係咪粵就即係講緊廣東話嚇咁樣，咁所以咧有一啲外語嘅出現咧，其實就即係除咗官話之外啦，有外語嘅出現咧，就應該唔合時宜嘅。 哦，但係嗰陣時一個外國人都冇嘅咩？喺廣東地區。 咁就唔就佢就唔理佢啦。唔係咁，如果你咁講，全國就係咁多套戲，即係咁多個劇種，係咪？即係嘅情況之下，咁每個戲曲都有佢獨特嘅語言噶嘛。咁、但係咧，即係我都想講就係之前咧，就係可能就係想做推廣嘅情況之下，就的而且確有啲朋友咧就創作有一啲或者翻譯咗一啲劇啦，就做英文粵劇，係啦。咁我自己咧就唔係好過到呢一關嘅，即係我就覺得即係都係嗰個位啦，粵就粵啦，咁英文就英文。咁當然都理解嚇，正如你話齋啊，冇外國人，咁外國人都可能學習喎。 係 咁，但係其實你會見意大利歌劇都唔唱廣東話噶啦，係咪咁啊？你睇字幕啊，唔該。即係我會覺得係， 即係你幻想阿 Phantom 無啦啦講廣東話嘅時候，你就哦點解？ 嘅咧？ 係啦，即係我覺得某程度上藝術有個藝術特性嘅，即係每一樣每一樣嘅表演藝術啊， 又唔使融到咁樣嘅。 係啦，即係我都覺得即係但係你話for 一兩次推廣，即係大家當玩下，或者俾外國人再理解多深啲咁都係好嘅咁但係即係始終都唔會係原汁原味嘅嗰樣嘢啦。咁但係咧，即係我哋自己喺度做呢啲咁嘅改革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喺我哋成個戲行嘅發展嚟到講咧，都已經有好多改革，有好多唔同噶啦。 咁我想問一下精衛啦，即係而家如果再你哋去推廣，咁都想人去睇啦，現場去睇去感受啦，有啲咩地方可以去到欣賞粵劇咧？嗱，之前你有提過油麻地有啦，咁其實仲有啲咩地方可以去欣賞咧？ 其實應該咁講啦，香港嘅表演場地，除了私營那些之外啦，基本上你說康文署核下的那些 大會 堂啊、劇場啊，很多都有的。其實不是大家想到咁生外嘅件事，係你基本上你經過大會堂，你都會見到好多 poster、 好多 banner 掛喺出面。 只係咧比較特別嘅嗰樣嘢，係因為可能戲曲呢個行業嘅人啦，即係我哋粵劇界嘅人咧，本身比較少去行 marketing， 係啦，近年都多翻少少嘅，特別阿師傅嘅作品啦，係咪？即係因為佢自己嗰個係私營場地嚟噶嘛，咁你話新光咁，新光就係、是、即係不嬲粵劇嘅根據地啦，基本上都係演粵劇噶啦，咁但係而家個場就係阿師傅噶嘛，咁所以師傅有時就會係都會做啲話劇啊，或者相關戲曲嘅一啲表演類別嘅東西啦，咁但係你話真係嘅香港其實都幾多。嘅表演要做嘅粵劇，系啦，只系演員夠唔夠咯，系啦。咁同埋咧有一個即係好多時啲元蘭節啊，即係天后誕啊，即係嗰啲嘅情況之下，就之前講嘅棒戲啦，係啦，棒戲神功戲啊嗰啲都會有啦。 嗱，譬如我哋聽啲歌星話開演唱會咁樣啦，咁當然會睇下唔同場地嗰、那個容納嘅人數啦。咁有啲勁嘅，咁我哋就開紅館咁啦。咁如果粵劇有冇咁樣分，即係話最多人嘅或者最勁嗰啲師傅，多數都係喺呢一個劇院開㗎啦。咁你哋去嗰度睇啦，有冇？咁樣分嘅咧， 其實都冇，冇特定。不過你話調翻轉頭，可能喺個劇情需要，又或者革新啦，即係有啲舞台調動上面，譬如之前都阿仙姐佢哋再做大女花啊，即係阿嗲姐同阿扒姐翻嚟香港做好多年前啦，即係嘅情況之下，佢哋都有啲。因為舞台的設施不同了嘛，多了選擇嘛，可能在棒戲上他不會做到旋轉舞台、 哦、 但是他那次的設計有旋轉舞台，其實香港旋轉舞台就是文化和演藝咯、他就是會在這兩個場地做咯、 哦、 所以沒有說特定是說誰個當然啦，即係呢個係同場地嗰、那個嗰、那個級數有關係嘅。咁又唔係話邊個老官先至淨係做邊度，比較少啲咁嘅講法。 都要配合翻佢本身嗰一套劇，佢需要啲乜嘢嘅，即係場地設施去到輔助佢，即係做得更加好睇啊咁樣樣。 係啦，嗱 咁，譬如我哋去睇戲咧，即係疫情之前啦嚇，就會即係食住泡谷啊，飲住汽水啦，入戲院。咁睇呢啲粵劇咧，會唔會都話喂品下茶啊，食住個包啊咁樣，好似都係一種享受嚟嘅喎。有冇啊？ 嗱，据我印象中咧，康文署核下嘅咧就唔俾嘅， 就唔俾， 就唔俾。呢个系个规矩嚟嘅，即系观众入得剧场，无论睇你睇咩表演都好啦。你睇唱歌都好啦，你睇话剧都好啦，都唔俾你食嘢嘅。 但以前咧，我睇嗰啲电视剧咧，即 好早年咯， 系啦，好早年旧时佢哋即系嗰啲观众喺戏棚啊，或者喺即系 戏棚就冇人理你啦， 系咪即系都有呢一个嘅传统嘅咧？即系以前啲人睇戏， 戏棚直情系要买嘢入去食噶啦，定系因为而家都系嘅，譬如特别系青衣。嗰、那個大戲棚，青衣係好大嘅戲棚。 嗰啲大菜糕啊，係 啦，佢好多嘢食㗎，基本上係連燒咁樣嘅嗰個款。咁所以你係唔會唔買嘢食去坐咯。咁、但係你話喺劇場就另計啦、 哦， 即係劇場就因為係個場地唔係大家，即係唔係咁地啊嘛， 驚你整污糟啦， 係驚你整污糟啊，驚下家要用啊。咁所以基本上康文署下嗰啲都唔俾嘅，大家唔好搏啊， 哦、 即係唔俾帶嘢食入去嘅，咁影相都唔俾嘅。 我其實有得品下茶咁樣幾好啊。即係成個 feel 好似唔錯啊嘛！ 品茶呢件事就即係比較中式少少啦。咁其實咧，內地以前不嬲傳統上睇戲曲咧，佢哋 即係劇場另一件事咧都係，但係咧佢哋有譬如老舍茶館啊，即係嗰啲咁樣咧，佢哋係真係一盅兩件啊，食少少點心啊，即係兩張凳中間有個茶几仔咁啊，飲啖茶一路睇下啲，佢哋就比較 mix 嘅，即係可能係戲曲啊，就一節子戲啊，之前教過啦，可能節子戲啊，又或者係上升啊，即係嗰啲唔同種類嘅表演啊，咁啊即係品下茶傾下偈，兩三個朋友仔咁樣都有嘅，而家內地都仲有嘅。咁、但係呢個文化以前喺香港咧就冇嘅，但係即近代都冇啦嚇。咁但係而家咧就戲曲中心。就即係成立咗啦，咁佢而家有個茶館咧，都值得大家可以去即係睇下嘅。佢哋行緊咧，即疫情前啦嚇，行緊嘅都係咁樣啦，即係就係、有個茶俾你即係飲下咁樣，用下另一種嘅模式嚟到 欣賞 欣賞啦。咁呢個咧就同個演出嗰個距離就近啲嘅， 係 點解咧？因為你可能觀眾席嘅話咧，就係好遠啊，即係成個山頂嘅朋友你好啊咁樣噶嘛。咁但係一盅兩件嘅情況之下咧，佢哋就平地添啊。基本上有內地就會有啲係可能高咗一階啦嚇，即係咁樣嘅情況之下，咁樣就近啲咯個感覺。 咁我想問，作為表演者嘅你又點樣睇呢件事咧？即係你會希望觀眾，你唔好搞咁多嘢喺下面，又夾燒賣，又剩又飲茶咁樣，好影響啊！有陣馬拉糕味飄過嚟。咁你会集中唔到，即系你都希望系咪下面啲观众唔好搞咁多嘢，专心睇表演，会对于你哋嘅演出者系会好啲咧？ 你问我咧，我系 prefer， 即系我系期望系即系大家真系好好地欣赏嘅。咁我亦都经历过，即系我应该系好耐之前先，即系如果你话真系做戏曲即系做粤剧，而有现场观众系喺度可以即系食饭啊茶楼啊咁嗰啲。我印象中係應該可能得一兩次最大，但以前後學時期嘅時候，你多啲實習，俾自己實習多啲啊，咁樣去做，都會接下呢啲 job 嘅。 咁 但係 覺得好 focus 唔到咧。 咁當然啦，同埋好嘈嘅時候，你都聽唔清楚。 因為佢哋自不然即係喺樓下食嘢啊，你食啦，我夾俾你啊，即係都會有其他即係講嘢嘅聲音出現。 咁所以相對對表演者嚟講係好困難嘅。 咁好啦，我收翻啦。 OK， 收翻你嗰啲燒賣啊。 係啦，我收翻。 打包打包。 係啦。都是專心啲睇表演好， 係啦會好。咁但係你話茶館咁呢個係佢特色嚟㗎嘛，咁大家就 enjoy 啦。 係啦，咁你飲啖水啫。遲啲你有表演嘅時候，記得叫我去啊。 OK， 我會靜靜地一路飲茶睇你表演嘅。 記得拍手掌得噶。 我係林慧，每朝見到心愛嘅人笑，全日都會滿足100分啊！ 好啦，朝早七点二十六分嘅时间啦，出边二十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71%嘅。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 头先Barbie 嗰个宣传带咧就话听到中意人笑或者睇到中意人嘅笑咧、就会开心，搵一则趣闻出嚟讲下先啦。嗱、 啊啊啊 我知道小白住大埔区啦，咁Barbie 咧就住沙田区嘅。喂，沙田马场琴日有奇景喎、 啊。系咩？ 咁啊，馬場通常都係跑馬嘅啫， 系、 咁但係咧神操嘅時候咧，野豬啊闖入咗馬場嗰度、 一齊跑喎、 啊，跑咗一段、啊。 到底豬跑得快定馬跑得快？ 係馬跑得快嘅， 馬係跑得快，但係野豬都唔慢喎、啊。 野豬唔慢，但係真係會跑馬都跑得快嘅。 即係香港咧，有陣時有啲位置，特別係呢一兩年咧，其實大家都做好多户外活動啦，譬如好似小白咁樣行山啦、或者遊山玩水嘅時候，都會見到好多唔同嘅動物、其實香港人咧要懂得同唔同嘅動物咧共處。 其實香港人唔係好識同動物相處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發 覺？係啊， 應該點相處？就係、好禮貌咁樣觀觀佢， 俾翻啲空間佢哋啊！即係見到郊外見到小動物嘅時候會驚，其實唔需要特別驚啊！你唔好搞佢就得噶啦，其實 係咁。不過呢個練馬師啊，偉達咧。在神操的期间就发现呢这个奥运马房的通道那里呢有只野猪咁为免呢对人啦同埋马匹呢构成影响啦咁所以就报俾保安厅啦咁所以到最后都通知咗渔护处嚟解决咗啦、可能啲野猪仔见喂啲、平时马仔跑得咁快我都想试一下喎、 哇见到个草地咁绿嘅嗰度 马拉松啦嘛佢都想跑马一份 啦。对呀等佢又跑到操。对呀佢都做啊即係好似 似我见到纪嘉文跑得咁快，我都落去操下先。喂，佢平时跑喺呢度，我又落去跑啊。点解知自己系梗系冇人哋跑得咁快啦？系咪先？系呢啲奇景都系有趣嘅。咁琴日好多嘢都跑啦，即系要跑山嘅跑山啦，要跑步嘅跑步啦，要跑马嘅跑马啦，要揸跑车嘅揸跑车啦。咁样，总之就过去嘅礼拜六日都系风和日丽嘅啊，好嘅天气啊。咁啊，放假过后大家努力工作咯，系 focus 喺工作嗰度啦。咁因为始终都要知道吓，依家距离十月尾嘅假期咧，仲有一段好长嘅距 离， 有两个月冇假放啊，提醒翻。 都系努力啲啦， 十月就冇假嘅，咁啊大家咧就要吓，咁啊做翻多啲工作噶啦，咁啊期待住咧就十二月尾嘅时候又有假放啦吓。 今日系十月二十五日，星期一，农历九月二十，适宜纳采、祭祀、嫁娶、定盟、求医、治病、开市、交易、祈福、置产、立劝、迁徙、上梁、造屋、安门、布竹、纳畜、会亲友。 星期一就咁好，真系好开始啊！ 开心开始新嘅一个星期啦！今日记造庙、造船、破土、动土、安葬， 我都唔使做，唔使讲啦。 可能有其他人要做咧，都要讲嘅。今日都系人类天花绝迹日。 我会多啲注重卫生，提防唔同类型嘅传染病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北区发生连环爆窃案，合共损失总值超过230,000嘅财物。警方昨晚分别接获粉岭同古洞四个单位嘅住户报案，都指单位嘅窗户被毁坏，有搜掠痕迹，怀疑被爆窃。经初步点算，分别损失约值160,000元嘅首饰同大约70,000蚊现金。经初步调查，案件列作连环爆窃，暂时未有人被捕。香港队在全国残运会游泳项目再添一金一银，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表示祝贺。两名港队运动员中，黄汉燕在男子 S14 级100米背泳夺得金牌，并同一日两度打破全国纪录。张水琪在女子 S14 级100米背泳决赛夺得银牌，两名港队代表前日已经为港队赢得两面金牌。徐英伟形容黄汉燕和张水琪越战越勇，在比赛中发挥出色，充分展示香港运动员的拼搏精神。香港队在全国残运会总成绩已经增至三金一银。日本参议院山口和静冈两个选区因为议员请辞进行补选，执政自民党候选人取得其中一个议席。两个选区补选各有三人角逐，山口选区由执政自民党前参议员北川京夫当选，静冈选区由无党籍前静冈议员山崎真之父胜出。山崎在选举期间批评首相岸田文雄内阁未针对前首相安倍晋三和菅义伟内阁做反省和总结，同时亦批评安倍经济学。由于今次补选距离众议院选举日子接近，因此被外界视为大选前哨战。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多云，日间渐转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环宇海湾。重复多次啦，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嘅快线有交通意外，排到去环宇海湾。喺天水围嘅天影路就有紧急维修，去洪水桥方向嘅车咧不能够左转去平下路，平下路去流浮山，近住桥昌路嘅快线都系封咗。港铁巴士路线 K76需要改道行驶，咁另外长沙环道就有水管急收，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兴华街嘅中线系封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啦，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油荔村。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龙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飞鹅山道，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喇沙利道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富豪东方酒店。咁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富泰村嗰段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泥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恭喜港队泳手黄汉燕破全国纪录，勇夺男子 S14级100米背泳金牌。港队泳手张瑞琪勇夺女子 S14级100米背泳银牌，为港争光。 继续紧贴港台电视32、2021残运会直击。 翻工系要有始有终嘅， 翻翻下工，然后就啊屋企就想佢翻巴基斯坦去 结婚， 结婚啊，当系啊，冇错，变咗哦，要教佢点样去辞职，反而都系一门学问嚟噶。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全力支持，展翅清健超新星黄天怡、方子豪、阿摄， 逢星期三下昼3点到5点，三五成群一齐听一下属于展翅个案经理 Emma 刘影彤嘅展翅故事。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未行过又点知冇路？ 怎么该去相信痛苦不会蚕食我？怎么要逼我收这演习课？悬崖边清晰跳到海里猛烈的跌宕，想眺望到对岸，想找到光，还是该孤注一掷靠这伤痛磨练我？天真去相信可以。 悬崖睇落去好似已经系走投无路啦，但阿 J 呢首歌咧就系想讲，远处悬崖边走落去都总会有出口，世界咁大总会有路。作曲系 JRE 雷心如，填词殷敏贤，编曲黄思燕，监制舒文。 我相信痛苦足以成就我。 上榜3星期，回落3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9位，卫斯《悬崖有路》。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7:38，室外气温而家20度，相对湿度75%啊，今朝早都系凉凉地嘅。 系啊，我落咗街先知啊。 但系你又着短袖衫、啊， 你真系落咗街先知咯、啊。 落咗街先知， 系啊。 咁使唔使上翻屋企啊？ 咁啊，又赶唔切啦。咁、啊，即系两害取其轻啊嘛。上翻去再落翻嚟，可能搵唔到车，跟住咧就会迟到。咁如果翻嚟嘅话咧，最多都系冻一转啫。 但系你可能冻亲，听日翻唔到工喎、啊。点解咧？ 我已经体察。呢、这、一个天气好冻色得好清楚， 系 而家朝早冻，唔等于晏昼会冻， 系 晏咗一出太阳咧，即刻除都除唔切， 即系你觉得你自己的身体能够抵御一阵嘅寒冷， 嗯，一年都得嘅， 嗱咁所以咧，正正所谓就系你话你冻色到啊嘛，呢、 嗯、 啲就系人生嘅阅历啦，即系经过无限次嘅经验之后咧，你即知道起码了解到自己的身体啊，天气嘅状况嘅变化， 因为最近嘅天气咧，你完全明白到咧，晏昼你真系会即系再着住件外套，你就会噏出热痱噶啦， 要脱啦系嘛， 系啊。 嗱，啱啱讲到呢个人生嘅阅历咧，都系非常之紧要嘅。咁、问下钟哥啦，有冇觉得自己咧，即系随年渐长嘅时候，觉得自己个人咧越嚟越有魅力，或者咧越嚟越有内涵，越嚟越有价值咁咧？ 哦，我冇讲噶， 系 人哋话我知。 咁你同唔同意先？ 我又冇否认嘅， 吓咁你咁或者咁讲啊，唔好讲你啦，你身边嘅人，即系譬如你有啲朋友，可能都即系识得长嘅时间啦，由佢哋即系年少嘅时候或者年轻嘅时候已经认识啦，咁一路见到佢哋啊，慢慢即系年纪渐大嘅时候，有冇觉得啊，即系有几分味道、啊？ 个别例子 唔好净系讲样啊。 啊，当然啦，首先个人个别例子不能作准嘅，即系话。唔一定，我覺得唔一定同年紀掛鈎嘅，即係一個人嘅成熟與味道咧，唔一定同年紀掛鈎嘅。有啲咧年紀好大仍然都唔得，有啲年紀好細 唔得， 唔得，已經係行出嚟咧光芒四射，即係充滿智慧，同年紀冇直接關係嘅。咁、但係呢啲係個別例子咧。 係 一般嚟講咧，我真係覺得，譬如啊，女性咧。40过后咧， 系 男性50过后先至似样啊， 系 即系一般来说， 系 因为真系有嗰种人生阅历的味道，即系简称系女人味或者男人味咯。 系系，我觉得除咗即系外表啦，或者即系散发出嚟嗰个气场气质之外咧、有时你都会即系慢慢人大咗咧，你都中意同一啲长辈或者你嘅前辈去到倾偈，系啦，分享一啲嘢。即系细个咧，可能回想翻，你会惊嘅，即系你会觉得啊，可能有代沟啦，或者觉得长辈好长气啦，都系嗰啲大道理啦咁样。咁但系慢慢咧，你又会觉得即系人大咗咧，去认识呢一啲前辈长辈咧，因为佢哋睇嘅嘢真系好多，有时佢分享嘅嘢咧都好有趣，或者你觉得哇，真系即系老土啲讲，我好似上咗一课咁样样啊。 所以点解人成熟得咁迟咯？就系、是、你正话讲个原因咯。 即系好迟先至明白呢个道理。 即系你好迟先至会去同一啲长辈倾偈，吸收佢哋嘅经验同埋知识啊嘛。咁所以你嘅成熟年纪都会推迟咯。你谂下，如果一个十几岁，又或者一个廿零岁嘅人，佢唔系话即系敷衍，佢真系认真地同啲前辈倾偈嘅话咧、可能佢好快未够30岁，佢已经得到人其他前辈嘅。不生精力噶咯， 系啱啊！所以而家咧机会嚟啦，我见到咧喺日本有个网站咧，其实佢都成立咗都有9年时间，我见佢系2012年成立嘅。咁佢咧就俾顾客咧用每小时1000 yen 嘅价钱咧去租用一啲大叔啊，系真系大叔嚟嘅，即系喺嗰个网度咧睇到啲相嘅。咁啊，大家就唔好即系谂歪咗，系咪嗰啲又系有啲 part time boyfriend 啊咁样啊，变咗即系因为大叔的爱啊咁样样啦。咁但系咧，我睇翻佢嗰间公司嘅说明咧，我又几有趣喎，觉得咁啊，佢话通常咧嗰啲客人咧有70%咧都系女士嚟嘅，即系租用呢啲大叔嘅服务，咁有30%咧就系男士嚟嘅，咁啊睇下佢哋咧租用大叔系因为啲咩事咧，咁有啲客人咧就话陪佢一齐试驾，即系譬如佢买咗架新车。 或者佢啱啱考完个车牌咁样，咁佢未必咁多朋友咁得闲咧陪佢啊，教佢揸车啊、认路啊，或者咁啊补钟啊，类似嗰啲啦。 架车师傅又偏贵。 系啦，或者其实佢已经完成晒啲考试噶啦，系啦。 唔系你可以去补钟噶。 唔系有啲人就算佢唔补钟，佢唔系想补钟，佢系想真正自己揸架车出去试下，但系佢都想有个人陪喺隔篱，即系你因为惯咗可能考试啊或者补钟嘅时候有个教车师傅喺隔篱啊嘛，即系咁啊揾翻一个差唔多大叔系嘅朋友喺隔篱咧，咁佢咧觉得佢心定啲，同埋咧佢租用呢啲大叔咧，可能真系会教佢啊前面条路啊点揸，嗱你留意一下啦，我揸车经验好丰富嘅咁样，咁啊又系其中一个即系叫用途啦。咁另外咧，亦都有人咧揾呢啲大叔咧去做咩咧？陪佢一齐睇楼，几有趣，即系可能佢觉得啊人即系大叔嘅人生经历好丰富，楼都住过好多层啦。 即系惊嗰啲经纪会呃你咁样啊？做一个大叔去顶一顶咁。 或者好多事咧，呢啲系问想问人哋嘅意见，而意见咧就譬如我可能后生嘅年轻嘅咁样二三十岁，我啲朋友我都唔识，系咪噶咁样？咁啊想揾一个长辈去陪佢，咁咧就揾呢啲大叔啦。仲有啲咩咧？倾下自己嘅爱情生活，系啦，因为可能嗰啲年轻人咧都有好多爱情嘅烦恼啦。咁问嚟问去，啲 friend 啲意见都系差唔多噶啦。 算啦，饮啦， 系啦， 后生嗰啲饮啦。 一律爱情问题，建议分手咁样。咁佢可能唔系想听呢啲，咁又上呢个网站嗰度咧，去到揾啲大叔嚟到倾下偈。啊，咁都几多唔同嘅用途喎、啊，睇到。 其实使乜嘢要揾呢啲网站揾啲大叔啫？你身边一定有噶。 系。 即系你又唔信一啲身边，即系讲嚟讲去就系你永远唔会信身边嘅人讲嘢噶嘛，你会信一啲唔识嘅人讲嘢噶嘛。所以点解成日啲人话你有啲咩问题，你摆上去啲咩分享平台问啦，啲讨论区实会有人答你嘅。你会信嗰啲未见过唔知佢讲真定讲假嘅人讲嘅嘢，但身边有人同你讲你唔好咁做啦，你又唔会信㗎喎。 我又能够明白呢个感觉喎，因为如果你本身识嘅佢就可能已经有咗一个偏见啊对你，即係觉得你会咁做你唔会咁做，或者佢知道你以前一啲嘅历史呢，咁佢已经呢即係将佢本身最中立嘅答案呢可能改咗少少。佢又想可能等你听落去舒服啲啊，或者顾住你嘅感受啊，未必将最真嗰样嘢咧讲俾你听。咁如果一个同你完全冇关系嘅人，即系直头系好似雇主同埋顾客嘅关系啦，咁样，咁佢真系可能收钱咪讲佢认为佢自己睇法嘅嘢咯。咁 但系唔识嘅人俾意见你咧，更加会唔需要负责任啊。 啊，咁 即系你可以是但啦，你咁啦，你分手咯。因为可能原来咧，即系有得慢嘅，可能讲唔系分手，佢已经冇损失，即系讲个人系冇损失嘅。 系系系， 但系你做嗰个人先至系最大嘅受害者。 系都系嘅，即系一个人仔两面咁样啦。咁但系原来呢个服务咧都几受欢迎啊，同埋几容易去操作。咁佢真系咧好似喺网上面买嘢咁样啊，即系一入到个网站咧就有好多唔同大叔嘅相片啦，咁样有少少简介啦咁样。咁你拣完之后，即系呢个样都好可信嘅，哦四廿零岁啊都啱嘅咁样。跟住咧你就将佢摆入购物车，喺个购物车里面咧，跟住就去结账啊、付款啊。 即系如果你想攞啲意见更加客观。可以系即系要求第二个意见，就可以同一时间 book 两个大叔。 系 啦，即系大叔咧就可能第一个大叔咧就十二点倾一个钟， 系啦， 一点钟换第二个大叔问相同嘅问题。 系啦系啦， 睇下会唔会有啲唔同嘅意见。 不如我想买架车咁样啦，咁啊请下大叔过嚟坐下。啊，你觉得我手车点啊？呢架车有冇揸？不如你又帮我揸下咁样。咁啊佢话book 咗个大叔之后咧，佢自己就会自己私底下再喺电邮嗰度约你啊、见面啊、时间啊、地点啊咁样样。我觉得都几得意啊，即系呢个平台令到大家好似认识多咗一啲新嘅朋友之余，好似识得欣赏唔同年龄层嘅人咁啊！ 欣赏定利用先？ 我唔可以话利用咁啊！大家即系都系一个好明确嘅关系确立啊！呢、這个 但系咧，佢而家话1000 yen 啊嘛，究竟个大叔分到几多钱咧？ 1000 yen 一个钟，即系 70-零蚊 嘅 啫，70蚊到嘅啫。而家咁嗰个网上平台都要即系抽佣噶嘛，咁落到个大叔袋有几多钱咧？ 我估啊，5蚊到都有啩。 有冇咁多啊？ 因为其实你呢个平台佢又唔需要额外一啲咩资源，佢就咁揼个平台出嚟啫嘛。咁你有兴趣嘅大叔，你咪挂自己啲资料上去咯。咁啊，啲人 book 落，咁啊咪落单咯。咁啊，都系中间收钱嗰下嘢啫。 不过都系辛苦噶。譬如你当有50蚊一个钟啦，你日做10个钟，500蚊， 系 就系不断讲嘢俾人听。 系啊，调翻转，你谂下，其实大叔都有啲安全问题，可能要照顾噶。你都唔知边个 book 你系咪先？唔系个。 个靓女嚟噶嘛，可能有啲真系彪形大汉嚟嘅，咁你自己就要小心啲啦呢一啲。 每个同形态观众，眼睛连轮转举轮，顺着岁月流动，悄悄失去你的容，没有面孔，岁数也惭愧宽松，信仰已再不相信，做梦也是无梦，太重重担已很重，履历却太普通，最平凡的我独唱不普通的歌，未讲的东西很多，最怕要唱正常的过，其实要自贵受磨，还是怕我会有错，用我的固执行崎岖散播，怕平凡的我怪答常人会嘲讽，怕痛怕变得小众，备受压力评论，切记世界操纵，接受每个标准，最平凡的 7:51分，啱啱听过有 One Promise 嘅《平凡人的自传》啊！早晨 ，Barbie， 早晨啊 ，Kitty， 早晨，钟哥。嗱，我想话咧，嗱，我自己作为家长咧，就经常会遇到一啲嘅问题啦，就系而家咧好科技发达嘅时候咧，就有好多家长嘅群组啦。讲紧系好似我哋平时成日用嗰啲通讯软件咧，就已经会有一个群组咧，就方便啲家长沟通嘅。咁以前咧，我好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就冇呢一支歌仔唱啦，因为嗰阵时又未普及手提电话啦，可能只系得某一啲家庭会有手提电话。 呢样嘢嘅啫，即系我读紧小学啊，或者系幼稚园嗰个年代，咁所以咧喺呢个家长之间嘅讨论咧，就可能系喺放学门口等紧，或者饮茶啦，甚至乎开家长会嘅时候就可以八卦到隔篱个小朋友嗰啲咁嘅情况啊，或者系近况等等啦。好啦，近来咧我自己出于八卦嘅心态咧，我就经常都会游走喺一啲咧，即系我哋啲网络上面嘅社交平台咧，就有啲家长嘅群组。 咦，即系以前同而家最大嘅分别咧，以前咧就系限时限刻见啊嘛， 系啊， 而家就系无时无刻都要倾啊嘛。 同埋咧，以前咧就系咧，你一定要系报住嗰个时间，即系譬如可能一系就送翻学嘅时候， 翻放学 系啦，或者放学嘅时候就早少少去，睇下边个个阿妈喺咪度先。 而家夜晚十二点都可以同你倾，究竟你个仔听日点样？ 系啊，而家系咁，尤其是而家咧呢排，譬如转季咧，我哋真系噶个话题离不开咧、就系虽然咧学校就未话可以换季，但系咁冻，不如试下着件冬季衫啦，因为咁冻咁样，即系上个礼拜咁啲天气啦。嗱，咁啊讲紧呢啲家长平台咧，周不时都会有时上啲新闻咧，就系话可能有啲人就分享自己学校啲功课出嚟啦，讨论下啲深浅嘅程度啊，或者系讲下呢个年纪嘅小朋友到底系咪应付得到呢一个 level 嘅功课咧？咁最近咧有一个我又觉得几有趣嘅。就是讲紧一个老师在那个功课上面的一些评语。 老师啊 老师是啦。即是通常呢你知道老师批改完之后呢除了说踢交叉或者圈、可能有个 grade 啦。咁有些老师如果再想鼓励小朋友呢可能是加个贴纸啊加个印仔啊咁样啦。咁我小个自己都觉得这一招好好嘅即是好有动力嘅。咁最近呢就见到有些老师就更加有心思啦。就真是亲笔就自己写了一段嘅文字。是啦。以前都好興嘅，我記得以前我細個讀書嘅時候咧，係作文就會有評語啦，啲先生真係會回應你嘅喎。我最中意就係咩咧？嗰陣時寫周記啊，我哋以前要寫周記啦。先生真係會喺你個周記嘅結尾嗰度咧，就係寫翻幾句評語，講翻睇完你個周記之後咧，我都有啲咩感覺啊咁。 但你呢周咧發生嘅事實在太無聊啦， 唔會寫呢啲嘅，最多圈下呢度，即係寫下啲白字咁樣嘅啫。 唔係，我哋都有評語嘅，我記得，即係尤其是呢啲比較casual 少少嘅功課啦、叫做有啲抒發你自己意見啊，我哋或者作文咧，咁、老師都會有一兩句佢自己嘅睇法嘅，我都記得，好期待㗎。 我哋以前咧周记咧每年都要写噶嘛，咁咧年年咧大家都唔中意嘅，唯独是有一年咧，我好记得小学三年班嘅时候咧，我中文老师好有心机，佢真系咧你每写一篇周记咧，佢都会喺入边咧讲佢自己嘅一啲经历或者佢自己一啲感受，咁、我哋咧就觉得哇，其实有少少变相咧系似一个渠道可以了解到个先生啦，同埋好似同佢写信咁个感觉，即系虽然我系写我嘅事或者写我今个礼拜发生嘅一啲事同埋感受啦，个先生会安慰下你啦，有时候会鼓励下你啦。好似多咗个朋友咁啊，咁个关系就好似即刻哇拉近咗好多，因为有时我哋嗰阵时好怕丑噶嘛，个个都唔会话好主动去同先生讲嘢啊、倾偈啊、分享啊咁样噶嘛，咁呢个就成为咗一个好好嘅渠道同埋桥梁啦。今次咧睇到呢一个网络上面咧传嘅呢一份功课咧，就同我细个嘅认知又有少少唔同。我以前细个咧，我外公都经常用一招对付我嘅，就是、叫做激将法。即系通常咧，佢赞你或者氹你去做一样嘢咧，就冇乜动力嘅。就系通常咧就话，我觉得你都做唔到噶啦。即系或者，乜你做得咁差？ 而家唔得噶呢招， 你觉得唔得？ 唔系，我觉得得唔得啊？而家系唔得啊，即系你唔可以咁样同譬如老师同学生，你唔可以用激将法啦。即系话你唔系正面啊，唔够 positive 啊。 唔系喎，我嗰时都唔得噶咯，因为我记得即系屋企人咁做咧，我哋就会，即系我同我哥咧就会话。你用激将法啫嘛，咁即系一下就突破咗佢。 你系睇化咗个世情啊嘛，又唔同。 即系好细个已经知道，哦，原来有呢招嘅 你激我唔到嘅。 系啊，你激我唔到嘅，我都系唔会做嘅。 但系而家如果你用呢一招咧，对付啲学生，对付啲学生系对应啲学，对待啲学生啦， 唔系对付嘅。 系啦，咁就系会觉得你系用一个唔正面嘅态度去鼓励啲学生系唔得噶。 嗱，你呢一个咧亦都系好多人嘅谂法嚟嘅，就话说咧就有个小朋友的功课，他其实应该很小的年纪的功课，因为他那份功课是写一些很简单的英文字，是一些很即是生果的串法，就是很小的年纪才会学这些，什么 apple 啊、banana 啊、orange 啊这样。咁、那个小朋友咧就系唔小心串错咗一隻字，咁跟住咧个老师咧个评语嗰度啦，其实呢一个就真系几少见嘅，因为通常呢啲串字功课咧就好少会写一啲咁样嘅评语嘅、通常都系吸个印仔或者俾个贴纸咁样啦，啱同唔啱之分啫嘛。个老师就话啦， 如果你咧冇错嘅话咧，其实我会俾个 A 加你咯，咁样，即系嗰句说话啦，文字冇语气啦，不过我就咁样演绎啦，即系总之如果你冇错嘅话，我就会俾 A 加你啦，咁样。咁但系嗰份功课咧，因为个评语系写喺佢 grade 隔篱嘅，佢最屘咪俾个 C 佢， 哇，争咁远， 咁应该成篇嘢都错晒啲字，应 该。但唔系，佢只系错咗少少啫，即系睇佢影出嚟咯，佢只系错咗唔知一两个字嘅串法咁样 咯。一个字扣一个 grade 咯，两个字啦。A 加就变 A， 错一个字，跟住再错多个字变 A 减，再错多个字变 B， 即系起码错三四个字。 佢冇啊，佢直情系错一个就变 B， 错两个变 C 啦。我嘅感觉系咁样，因为其实 好严苛， 系啦，都比较严嘅。咁同埋佢最大嘅即系令人有嗰个反差嘅嗰句说话就系，因为佢写咗句说话喺度嘛，就系、是、我写咗 C 隔嚟就系话，如果你冇错嘅话咧，我其实会俾个 A 加你。咁鬼唔知咩？冇错嘅话就梗系有 A 啦 ，suppose 系咪先？即系如果佢真系攞呢一个错误嚟定义嘅话，咁于是咧就俾人影咗上去呢一个网上嗰个讨论嗰度啦。咁大家就纷纷喺度话啦，其实都用激将法啫，咁咪睇下个小朋友会唔会发奋啲咯。咁亦都有啲家长好似钟哥咁嘅讲法，哇，你咁样好似其实好打击啲小朋友喎、 但系头先我觉得 Barbie 都讲咗一样嘢。就因为文字咧，佢冇语气噶嘛。嗱，虽然你可以好衰咁演嘅，嗱，如果你唔错咧，我俾 A 加你噶啦，咁样即系咁嘅语气啦。但系亦都可能系好有鼓励性。如果你唔错嘅话咧，老师就会俾 A 加你噶啦。 系啊，嗱，所以而家咧 就唔知道佢其实系咩语气态度啦，系咪先？ 佢有冇表情符号？跟住， 嗱，呢个就系啦。如果你喺啲即时通讯软件里边咧，你加一个咁样嘅 笑 开字，笑喊定还是乜嘢？系啦，你加个咁嘅公仔咧，某种程度上你又帮到。 緩 和氣氛，即係帶到嗰啲文字嘅一個感覺係點樣？而家又冇啊嘛， 咁 自己畫落去 有。嗱，所以除咗個時代進步咗之外咧，科技進步咗之外咧，其實我哋人咧而家已經進化為需要表情符號先睇到嗰個笑話嘅語氣啦。 不過就算你有表情符號都冇用嘅， 點解咧？ 你可能係反話嚟噶嘛， 係或者唔係由衷嘅説話咯。 係啊，你可能又係係咪即係又挖苦我啊，諷刺我，即係可能又會有另一個諗法噶嘛。 就算你整個笑哈哈，佢都会觉得，我考得咁差，你都咁样讲，我都唔觉得你似系会鼓励我嘅，你应该都系想笑我嘅啫。咁 即系呢啲永远就系嗰啲咩，即系写者无心，睇者有意啊。 哦，系啊，系啊。 咁如果系咁，系咪应该唔好写评语咧？ 咪下次努力咁咪算咯，下次小心啊咁嗰啲，即系通常都系呢啲噶嘛。 跟住又会俾人话啦， 唔系同埋咩语气咧都 OK。 你咁行，你咁冇心，咪吸个印算啦。咁即系又会系咁，所以即系写乜都唔，唔好谂啦。语气 都麻烦啦，你下次努力啦。 咁我何处努力咯？ 平淡 啲啊，系啊。 所以而家明白点解啲老师会选择吸引同埋贴纸就算数。 最简单啊，有啊有，冇啊冇啊。 系啦，即系起码都叫有奖励，有奖咪即系一种鼓励咯。 送服务擅自外出并造成严重后果人士，将依照法律法规严格追究民事、刑事责任。乌干达警方表示，首都坎帕拉郊区发生爆炸，至少一死三伤。爆炸在一间餐饮店发生。乌干达警方指是蓄谋已久的国内恐怖行为。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说，有人在现场留低塑料包裹，引发爆炸。较早前，英国驻乌干达大使馆向英国公民发出安全警报，指稱烏干達面對恐怖襲擊威脅。日經平均指數報28,515點，跌289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95.09美元，賣出1,796.18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773，日元13.57，瑞士法郎0.916。加元1.237，人民币6.386，英镑对美元1.377，欧元对美元1.165，欧元对美元0.747，新西兰元对美元0.715。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上昼8点位于南海南部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胡志明市以东大约80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越南南部。同时，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西南偏西大约9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 预测今日渐转天晴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同埋一宗坏车咧，影响到路面挤塞噶。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啦，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啊。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就喺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嘅快线有坏车，咁而家排到去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马场快线对出有坏车，咁龙尾就喺沙田嘅污水处理厂。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就在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亚街路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着锦田诊所一段呢就比较挤塞，去元朗方向呢特别是龙尾排到去七星岗对出，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龙尾就在象山村，荃锦公路去回荃锦交汇处方向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芙蓉山路。再提提大家，较早前的天水围的天影路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的车仍然是不能够左转去平下路的，仍然是不能够左转去平下路， K76 号都要改道行驶。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十八廿二话当年，主持 L 兜欧瑞强。 Hey, 我哋当年香港电台第二台咧，真系一家亲嘅，因为所有嘅同事咧都好熟，因为我哋个房唔系太大，经常都会碰面，有时咧即系撞到个头添。咁但系咧，主要原因咧就系因为咧，除咗成日见面咧，就会一齐做节目嘅，有好多节目咧都系互调主持、互调拍档嘅，所以又同你拍，又同佢拍，所以咧就熟得好紧要。但系有一对咧，就真系熟到咧。全世界嗰啲听众咧，喺街嗰度见到佢哋咧，都以为佢哋系两公婆嚟嘅。点解啊？一个咧就系伍嘉廉，一个咧就系车淑梅啦。佢两个咧，唔知系咪外形又衬啦，吓又成日笑啦。最主要咧就系经常走埋一齐做节目嘅。咁佢以前咧合作过嘅有啊红白歌谣斗啊嗰啲啦，仲有清晨开心果啦吓，咁啊都系咧两个合拍嘅好受欢迎嘅节目，而且咧有时喺电视嗰度卖过一次广告咧，都系佢哋两个合拍嘅。咁所以咧，所有嗰啲听众咧见亲佢都话：，咦，你老婆喺边啊？以为佢系两公婆，但系佢哋咧真系无以为对。大家都知道咧吓，车颂梅个老公咧就系张文新嚟噶嘛。咁啊，张文新唔知听到会有啲咩反应。不过咧，其实呢件事系一件喜事嚟嘅，因为都系在全世界咧就觉得我哋二台咧真系一家亲嚟嘅。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 之界。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晨光财经第一线，早晨早晨，星期一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阿欧继续请你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生帮我们分析环球的财金大事件。温生早晨。 早晨，阿欧。 早晨，不如今天就由白威尔星期五讲的那番言论，说有机会缩减买债规模开始讲起，好吗？唔该晒。 好啊，因为上个星期五晚来讲过，联储局主席的鲍威尔就在个演讲会上就讲得很清楚了。他讲就说现在是时候就开始减少买债了，但就并不代表现在是时候开始加息的，不代表的。因为他觉得就是相比较疫情前来讲过，美国仍然是失去了是500万份的职位的。鲍威尔依然是有信心，就说而家個高通脹嘅問題咧，去到明年咧就將會受到限制嘅。咁而勞工市場咧，亦都會喺明年咧就重返翻去啲疫情前嘅水平噶。咁但係咧個重點喺邊度咧？個重點佢認為咧，就喺個供應鏈嘅樽頸嘅問題咧，就必須係要得到解決。咁同埋佢相信係會解決嘅。咁佢相信只要一切回復正常嚟講嘅話咧，就美國嘅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噶啦。咁似乎咧，我哋由聽完鮑威爾呢一番説話咧，都唔需要等到11月3號嘅聯儲局議息會啦，已經係感覺到咧，就話鮑威爾咧似乎好大機會咧，就將會咧喺11月3號嘅議息會咧，就會開始宣布咧，就係削減買債嘅。 轉個角度咧，今個禮拜都有三間嘅央行議息，點去分析咧？ 冇錯啦，嗱，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邊三間央行議息咧？就係星期三嘅加央行啦，星期四嘅日本央行同埋咧呢個歐央行嘅。咁由於咧日本咧喺今个星期日即系31号咧就会举行大选啦，咁啊为免咧就系即系个货币政策影响政治啦，咁所以我相信日本央行咧喺今个星期咧就唔会话有咩动作噶啦，咁啊重点咧就放喺咧就加央行同埋欧央行身上噶，咁而家市场股咧就话加拿大咧由于面对住嗰个九月份嘅年通胀率都系到4.4% 嘅18年嘅高位啊，咁啊个核心嘅年通胀率都有去到3.9%，咁所以而家市场股咧就话咧加央行好大机会咧。可能會在今個星期咧就宣布進一步縮減買債噶，咁甚至乎可能會停止買債添噶。咁我哋即管留意住啦。咁另一方面嚟講嘅話咧，歐央行咧亦都係另一個重點所在啦。咁而家市場咧就關注咧歐央行咧會唔會進一步暗示咧就係個縮減個買債嘅時間表嘅。 歐洲方面咧都有一啲重要嘅數字公布喎。 冇錯，喺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就歐洲有兩個數字公布啦。咁分別咧就係十月份嘅消費物價指数啦，同埋第三季嘅 GDP 嘅，咁呢两个数字咧都会喺星期五咧系会公布嘅。咁通胀嚟讲嘅话咧，大家当然明白个重要性啦，因为呢个系会影响咧就系欧央行咧嗰个货币政策嘅取向噶。咁而个第三季度嘅 GDP 咧，当然亦都会咧系影响咧欧央行咧系作唔作出即系减买债啊，或者咧就系嗰个加息时间表啊，都会受影响嘅。咁就当然啦，呢两个数字咧虽然话冇错系星期五先公布。咁而歐央行嚟講嘅話咧，星期四咧就會係議息嘅。咁但係我相信作為歐央行，佢喺星期四嘅議息嚟講嘅話咧，佢應該能夠多少掌握到呢兩個數字嘅情況。咁我哋所以即管睇下星期四歐央行嗰個議息會，睇下佢會講啲咩啦。 今個禮拜美國方面嘅重要經濟數據又要睇啲咩咧，温生？ 咁今個禮拜嚟講嘅話咧，有三大主要嘅美國經濟數字。咁第一個留意嘅就係星期二公布嘅標普 CoreLogic 20大城市樓價指數。第二個要留意嘅喺星期四公布嘅美国第三季嘅 GDP 啦，咁而最后一个要留意嘅就喺星期五美国公布嘅 PCE 平减指数。好啦，喺个楼市方面嚟讲嘅话咧，我哋见到上个星期咧，美国咧就公布咗个九月份即系上个星期，即系喺今个星期嚟讲嘅话咧，我哋要留意咧个 CoreLogic 嘅20大城市指数嘅原因咧，就因为上个星期咧美国公布咗九月份嘅楼价指数，咁个九月份嘅楼价嚟讲嘅话咧，就销售量咧就按年比咧就下跌2.3%嘅，咁而个平均嘅楼价冇错，虽然系上升13.3%，咁但系呢个 升幅嚟讲嘅话，已经系今年里面系最低噶啦。即系显示咩咧？显示美国嘅楼市咧，似乎有回软嘅迹象噶。咁而今个星期咧，个美国公布嘅标普 Core 20大城市楼价指数咧，虽然冇错，只系一个八月份嘅数字，未去到九月份。咁但系咧，呢、這个数字嚟讲嘅话咧，由于反映咧就系、美国二十大嘅城市楼价去作出一个指标啊。咁所以咧就那個計算咧，可以話咧係好全面咁樣覆蓋美國嘅樓價嘅情況。咁所以咧呢個嘅數字嚟講嘅話咧，我相信都會係聯儲局咧喺佢嘅議息會前咧，去一個好重要參考嘅一個樓宇指標嚟噶。好啦，咁啊到今個星期四嚟講嘅話咧，美國將會公布咧第三季度嘅 GDP 啦。咁 GDP 嘅重要性大家都明白啦，亦係反映最廣闊嘅層面去衡量嘅經濟嘅情況啦。咁而家市場估咧，美國第三季嘅 GDP 咧年化按季比咧，只得个3% 嘅增长嘅啫，冇错系3%。如果属实嘅话咧，就即系话比较喺第二季度有6.7% 嘅增长咧，系虽然都系增长，但系个增长系减少咗一半噶。咁即系显示咧，美国嘅经济复苏咧，似乎系出咗问题噶。咁啊。建議大家投資者咧要密切留意呢個數字嘅公佈啦。咁至於喺星期五嚟講嘅話咧，個九月份嘅 PCE 平減指數咧，更加係聯儲局咧最睇重嘅通脹數字嚟噶。咁呢個數字我哋記得咧喺八月份嚟講嘅話咧，已經係去到年增長率，已經去到3.6%。個通脹率去到3.6%，意味著已經係遠高過聯儲局所制定嘅2%嘅通脹目標。咁而家咧就要觀察九月份嘅情況係點樣樣。咁上述呢三個數字嚟講嘅話咧，我相信都會係。在11月3日联储局议息会制定的货币政策前，这一些很重要要参考的经济数字来的。 最后呢，最主要讲中国方面的卖地情况。 冇錯啦，中國賣地嚟講嘅話咧，我哋見到咧就連續兩個月咧個賣地個金額咧都係出現咗收縮噶。咁按路透社咧，根據中國官方公開嘅數字作統計啦，咁計八月份中國嘅賣地金額按年比收縮咗17.5% 之後咧，九月份咧係再又收縮咧係11.15% 嘅。咁一般嚟講嘅話咧，國內嘅地方嘅政府嘅總收入嚟講嘅話咧，佔咗20%咧都係來自是賣地的，所以如果這個情況持續下去的話，大家可以幻想得到會對地方的財政會構成壓力的。但是在現階段來說，大家不需要擔心住，因為以由今年去到九月份這頭九個月來說的話，國內的賣地的總金額的計算就按年比都依然是上升 8.7%， 所以現在來說的話就不需要太擔心，但是我們要留意著事態的發展而已。 完全明白了，數字好多啊，咁投资者咧就要做一观察同埋做一分析啦。咁早上咧非常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财金大事件啊，唔该晒温生，我哋下个礼拜一再倾啦，拜拜。 阿欧 点啊？ 有乜嘢优惠？ 又讲一样免费嘅嘢啊，揾埋咧 Barbie 同埋小白啊， 好啊，免费嘢最中意攞啊， 系啦。不过咧呢样免费嘅嘢咧，可能啊历史悠久一啲，可能你都有去过，就系呢个动植物公园啊。哇，原来150周年喎， 系啊，150周年哦， 系啊， 我觉得好犀利啊，真系 估佢唔到啊。 以前叫做冰头花园嘅，好似叫 系啊，咁啊，入边都有好多 咩啊， 系。 有多咩？有多咩先得？ 潛咗水啊！ 有好多動植物啊！ 唔係，又係喎。如果唔係都唔會叫動植物公園啦。 係啊，我個 headphone 講下咧，聽唔到Barbie 同埋小白嗰個聲音啊，係所以有少少窒礙，唔好意思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咁啊，講翻呢個動植物公園咧，150周年啦。喂，曾經啊有一個鎮園之寶咧，就係美洲虎啊，小花。不過咧，即係隨年漸長離開咗我哋啦。咁啊，入邊咧，今日打開報章咧，見到一位咧资深嘅动物饲养员阿 William 啊， 系 咁啊 William 都话啊，曾经呢个公园咧都好多动物噶咁样，咁有阵时我哋去其他世界各地咧去旅行嘅时候咧，都会入去人哋啲国家公园嗰度睇啦，都有唔同嘅动物可以睇到噶。咁你话喂动植物公园仲有咩动物啊？咁样， 老师， 猩猩， 熊猴， 我都记得有猩猩， 做得好好 啊！你哋都好熟喎， 梗系啦， 动植物公园嗱。雀咧就一定有啊，仲要咧有啲红卜卜嘅雀咧就叫做美洲红鹤咁样，系啦，咁啊佢哋都好似天嗰啲叫咩啊？ 嗰啲紅色嗰啲叫咩咧？ 紅殼啦，就係 丹頂殼啊！ 係啦，係啦，係啦，丹頂殼嗰啲咁樣啦。總之好優雅、好靚嘅咁樣。 但係好遠嘅喎，而家佢哋被安排得。 係啊，佢好似有個觀鳥台可以喺上邊望落去噶嘛。 我想話咧，你就算企喺個圍欄出邊咧，你大概覺得自己距離大概二十尺左右啦。跟住嗰只殼係好遠、好遠、好遠。 佢預咗你咧，攞長鏡同埋攞望遠鏡去睇。 係啊，所以我上次去睇嘅時候咧，我同啲小朋友一齊去睇咧，咁佢哋唔認識動物噶嘛。當我想教佢哋關於啲唔同動物嘅時候咧，跟住啲細路全部都睇唔到我喺邊。 即係佢都想有個安全距離嘅呢啲時候， 係啊， 唔好企咁近，企遠少少。 啲長都想同我哋有安全距離啦。 咁啊，舊時唔係咁嘅，因為有疫情啊，同埋禽流感嘅關係，所以遠少少咧， 即係隔得好遠。 即係人都係咁啊，有陣時有啲距離咧，特別覺得靚嘅咁樣。咁啊，幾好啊！動植物公園大家可以行下啦，或者野下餐啦咁樣，亦都好多咧叫做歷史嘅建築嘅，入邊咧亦都包括咗，哇！有好多即係一開呢個公園已經有啊百幾年嘅一啲紀念嘅一啲牌坊啦。咁啊，中間最識嚟場就係個噴水池，可以睇睇佢啦。 好啦，咁大家有時間去行下啦。 當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0月25日系一年嘅第298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67日。1931年10月25号，位于美国纽约州纽约市曼克顿与新泽西州里堡之间，跨越哈德逊河嘅收费悬索桥——佐治华盛顿大桥上层正式开通。佐治华盛顿大桥共分为两层，上层双向共8条行车线。1962年8月29号开通的下层，双向共6条行车线。桥上时速限制为每小时70公里，大部分时间由于大量的车流量，所以难以达到车速上限。两侧亦有2条行人路。大桥为全美排名第四长的悬索桥，车流量每日大约30万架次，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桥梁之一。10月25号出生的朋友，拥有落实任何想法的决心，想象力丰富，注重实际，沉默寡言，不会满足于物质层面，喜欢控制事情。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你性格的特质可不可以帮你带领团队建造大型建设？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我们懂得兴建桥梁，将地方连接，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我们有没有能力拉近？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继续会有私分喺度啊！今年贸发局咧就整合7项由秋季举行嘅贸易展览啦，将会咧就由后日10月27号星期三至到星期六咧就喺湾仔会展嗰度举行噶。咁今日我哋好高兴请嚟香港贸发局展览事务高级经理李家伟先生 Baron 咧，就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国际资讯科技博览嘅亮点同埋特色产品噶噃。早晨 ，Baron。 诶，早晨啊！今年咧，我哋呢7项嘅秋季贸易展咧，一共系就会带嚟咧超过1600间。嘅参展商嘅，咁啊系以呢个实体啦加网上嘅混合模式去举行嘅，协助咧环球嘅买家同埋展商咧喺线上线下咧都可以建立联系，咁啊缔造商机嘅。咁今年国际资讯科技博览咧，我哋就聚焦咧一系列智慧城市、智慧生活同埋智慧出行等等科技方案嘅。到时咧，我哋会有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所设嘅智慧政府嘅展馆啦，同埋香港资讯及通讯科技奖嘅展馆嘅。咁再加埋咧，会有加拿大嘅展馆啦，亦都有香港嘅数码港啊，香港科学园、智慧城市联盟、Big Data for Business， 亦都有呢个香港工时基建论坛，以及系 Digital Copyright ASEAN Network 等等嘅展馆嘅。咁再加埋咧，其他嘅展商，好似有一啲嘅宽频嘅网络供应商啊，或者本地嘅科研中心同埋大学等等展商嘅。今年咧，我哋有香港嘅展商咧，其实佢哋会带嚟咧一款咧就叫客户服务嘅机器人。咁呢款咧，其实一款设有 呢個室內定位系統，即係呢個 IPS 嘅機器人嚟嘅。咁佢可以咧係為咧唔同嘅場所咧係提供呢個導航系統嘅。咁亦都有呢個物件跟蹤啦，同埋足跡數據分析等等嘅功能嘅。咁喺唔同嘅場所去用咧，就可以提供咧係各類嘅賓客服務。咁例如喺酒店咧，就可以幫手咧做呢個登記入住啊、填寫健康申報表、定金支付同埋退房等等嘅服務嘅。咁而另外啦，香港嘅中文大學咧，亦都會喺現場咧展示一個叫做 Photo Air 嘅應用程式啊。咁呢一個其實係一款可以測量咧室內或者室外 PM 2.5 懸浮粒子嘅一個手機 App 嚟嘅。咁只要用呢個智能嘅手機咧，開咗個 App， 咁佢就可以咧係用唔同嘅光度嘅相片咧，係以呢個物理光學去進行分析嘅，咁從而獲得咧呢個懸浮粒子嘅數據嘅。咁而呢個都係內置咗咧空氣污染警報啦，同埋預測嘅工具，咁可以幫大家咧係去計劃行程啊，咁避開一啲空氣污染嚴重嘅地區嘅。 嗱 ，Baron 啊，咁可唔可以都同我哋介紹埋同期舉行嘅國際醫療及保健展呢？ 好啊，咁今年嘅香港醫療及保健器材嘅行業協會咧，就會連同佢哋嘅會員咧，係再度咧係實地參展嘅，亦都有咧嚟自中國內地嘅江蘇同埋浙江嘅展團咧，都會設立網上展館嘅。咁而今年我哋國際醫療及保健展咧，亦都新增咗一個流行病預防及控制嘅展區嘅，咁啊展示一系列嘅就包括好似有消毒機械人啊、口罩啊，同埋一啲病毒檢測工具等等嘅產品嘅。咁好似咧有展商咧，今次會帶嚟一款咧就係新型冠狀病毒嘅快速測試劑嘅，咁咧就係用呢個採集呢個深喉唾液啦，再加入呢個溶解液，咁咧就滴喺呢個檢測卡上邊咧，15分鐘咧就會有結果噶啦，咁啊非常之快捷方便嘅。咁而另外亦都有展商咧就會帶嚟一款咧係電子聽診器啊，咁除咗咧係可以俾醫護人員咧為病人進行呢個身體評估咧，咁仲可以咧進行遙距聽診嘅。咁呢個聽診器咧係可以偵測同埋擴大咧心臟、肺部、動靜脈同埋咧其他內臟嘅聲音，咁咧仲能夠咧係將聽診嘅聲音咧係轉為電子檔，咁再傳送到咧相應 APP 嗰度噶，咁啊方便咧醫生可以重複聽翻啦，同埋進行呢個分析嘅。 依咁資訊科技博覽同醫療展，除咗提供一啲創新實用嘅產品之外咧，唔知會唔會有一啲嘅活動俾業界人士參加咧 ？Baron 後屘都同我哋介紹下咧。 好啊，好啊。咁咧其實喺星期四咧，即係10月28日咧，咁我哋大會咧就會舉辦一個叫做巨企有約。後疫情時代下咧嘅智慧出行嘅新角色同埋發展趨勢一個研討會嘅，到時咧就會我哋請嚟3位嘅業界精英咧同大家分享咧，探究一下咧其實喺呢個疫情下智慧城市同埋綠色運輸嘅發展路向嘅。咁而查證專業證書咧，例如係一啲疫苗證書啊或者大學畢業證書等等咧，咁其實咧都係一件幾繁複嘅事嚟嘅。咁如果透過呢個區塊鏈嘅分散式數據管理技術咧，其實就可以簡化個過程嘅。咁我哋咧就喺呢個10月28日咧，現場咧就會有展商咧講解一下點樣去用區塊鏈嘅技術咧去拓展教育、銀行同埋證券等等嘅業務嘅。咁而喺星期五啦，即係10月29日咧，我哋就有香港科學園嘅代表咧，就會嚟到討論咧關於一個智慧城市科技嘅發展。咁例如咧點樣去用人工智能同埋無人機去代替人手去做樓宇檢測啦，或者係利用區塊鏈技術去處理碳排放數據嘅，咁幫助一啲公司咧去檢討可持續發展方面嘅工作嘅。 展會詳情咧，大家可以上到去貿發局網站嗰度查閲啦。除咗係資訊科技博覽同埋醫療展，同期仲有秋季灯饰展、户外及科技照明博览、秋季电子产品展、电子组件及生产技术展，另外咧亦都有呢个国际环保博览噶噃。嗱 ，Baron 咧听日都会上嚟咧，同我哋介绍秋电展同埋电子组件及生产技术展噶噃，大家记得收听啦。唔该晒你 ，Baron。 有兴趣嘅朋友，如果想一次过参观晒7个展览，记得上贸发局网站 hktgc.com 登记免费入场证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北区发生连环爆窃案，合共损失总值超过230,000嘅财物。警方昨晚分别接获粉岭同埋古洞4个单位嘅住户报案。 都指单位的窗户被毁坏，有搜掠痕迹，怀疑被爆窃。经初步点算，分别损失大约值160,000的首饰和大约70,000现金。经初步调查，案件列作连环爆窃，暂时未有人被捕。日本参议院山口和静冈两个选区因为议员请辞进行补选，执政自民党候选人取得其中一个议席。两个选区补选各有三人角逐，山口选区由执政党自民党前参议员北川京夫当选，静冈选区由无党籍前静冈县议员山崎真之父胜出。山崎在选举期间批评首相岸田文雄内阁并未针对前首相安倍晋三、菅义伟内阁做反省和总结，同时亦批评安倍经济学。由于今次补选距离众议院选举日子接近，因此被外界视为大选前哨战。乌干达警方表示，首都坎帕拉郊区发生爆炸，至少一死三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透过即时通讯应用程式承认发动袭击，组织声称部分成员在坎帕拉一间餐厅引爆一个爆炸装置，声称当时有乌干达政府人员和间谍在内。爆炸在一间餐饮店发生，乌干达警方指是蓄谋已久的国内恐怖行为。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说，有人在现场留下塑料包裹引发爆炸。较早前，英国驻乌干达大使馆向英国公民发出安全警报，指称乌干达面对恐怖袭击威胁。西甲巴塞罗那教练朗奴高敏被球迷包围和辱骂，球会发表声明不满球迷的表现。巴塞在主场老型球场1-2输给皇家马德里，是1965年以来首度在国家打比连续四次落败。当朗奴高敏离开时，有球迷包围他的汽车并向他辱骂。对于朗奴高民的遭遇，巴塞表示公开谴责，强调球会将采取纪律行动，确保类似情况不再发生。巴塞受财困影响，季初的成绩未如理想，外界指朗奴高民在巴塞的未来亦不明朗。日经平均指数报28,568点，跌23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3.94美元，卖出1794.9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3，日元13.59，瑞士法郎0.916，加元1.237，人民币6.386，英镑对美元1.377，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47，新西兰元对美元0.715。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一架坏车啦。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爱东村有坏车阻路，一带车多。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爱东村有坏车，一带车多。咁至于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快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车龙就去到大涌道回旋处。荃湾路出九龙方向，骏星工厂大厦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排到去大涌道回旋处。大埔公 路出九龙方向，跟住马场快线嘅坏车咧都系拖走咗，咁车龙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就系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马场快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在天水围的天影路有紧急维修，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的车不能够左转去平下路，平下路去流浮山近住桥昌路的快线都是封了，港铁巴士路线 K76 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洪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洪隧方向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东港中心，九龙入口就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挤塞，车龙去到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到落平石，龙尾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后少少近住竹园道嗰段咧都系挤塞，车龙去到风力楼对出啊，就系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竹园道嗰段咧挤塞，龙尾去到风力楼对出，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跟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排到去龙盘苑。喺新界方面，锦上路去翻上村方向挤塞，车龙接近道屋村，青葵公路去尖沙咀近住祖尧村嗰段咧就慢车，龙尾去到一号货柜码头，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象山村，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啦，车龙就排到去芙蓉山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呢场系决定中华民族命运嘅大决战。 两军战士陷入拉锯战，解放军嘅劝降广播字字珠玑，句句入心，系咪呢一种方法就可以攻破到敌人嘅心理防线呢？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逢星期六日早上十一点至下午一点，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早流流想找朋友倾两句，去边度好呢？ 就喺呢度，晴天大饭堂。今日咧想同大家讲嘅一个题目咧，就系同一单新闻开始嘅。 嗯， 咁话说咧，即系有一个而家嗰个韩国电视剧咧，喺嗰个串流平台里边好 hit 嗰个咧，咁咧就掀起咗一个着衫嘅风潮啊嘛。 嗯， 即系着翻嗰套运动衫啊，绿色嗰套咧，同埋嗰对白帆与波鞋啊嘛。 口罩都有啊，而家 口罩都有。 有咩三角形、圆形、四方形嗰啲口罩。 系喎， 系啊，连啲美容都有啊，啲人整手甲都系用晒嗰啲符号啊， 油晒个指甲上边。哇，你话佢嗰个成，即系嗰个利润啊，可以大到几多咧？啊，之前好似有一个调查。出咗，而家佢好似系即系呢个品牌啊，净系呢个剧集呢个品牌咧，好似嗰、那个品牌价值值百几亿港纸， 哦、 哇！一套剧翻嚟系百几亿港纸， 暴利四十倍嘛， 好厉害！好啦，咁你觉得最大受益人系咪应该嗰啲运动衫先？即系佢着开嗰套运动衫，喂！而家大家都会，不如我着翻嗰套衫先。 系啊，同埋今年即系譬如万圣节，大家嘅打扮咧简单好多，可能着翻件运动衫，有个数目字粘喺个心口背脊咁就 OK 啦嘛。 咁你系咪会觉得而家呢一套衫嗰个厂家应该会赚大钱咧？ 是不是副廠的，但是是不是沒有一間正確 的，他有品牌的，是不是有品牌的，而且那對白飯魚呢，他穿那對鞋有品牌， 我見香港賣的全部都是 就是不是 品牌，是找件正式的印上類似款而已，是的， 好了，就是他是一個 V 字頭的品牌出的， 原來有品牌的， 好了，那你以為他賺大錢呢，原來不是的，因为根据佢嗰间母公司嘅业绩，佢啱啱公布咧，原来 sorry 啊，佢追唔切呢个热潮啊，点解咧？ 印唔切啊？ 因为佢间厂喺越南，因为嗰边咧而家仍然受呢个疫情影响，做唔切啲衫，所以佢就错失咗呢个叫做搵钱嘅时机啦。连嗰对鞋都系啊嘛，即系话而家 hit 都冇用啊，佢想做啊，有人落单。但是冇貨啊，即係做唔切啊。咁反而其他嗰啲正正路路，即係佢呢個母公司下面仲有其他服裝品牌嘅。咁反而嗰啲咧冇乜嘢，平時咪都係咁樣交貨噶啦，冇乜上大上大落，反而冇乜期望，咁所以又唔會失望啊嘛。反而而家呢套戲咁 hit 嘅時候咧，佢會有啲希望，但係即係換嚟嘅就係失望，因為趕唔切真係陰功啊！ 俾啲副廠或者其他差唔多款 食曬食曬 食曬嗰條水咯。 最慘係嗰啲唔拉更嗰啲山寨廠咧，嗰啲先至揾到錢。 系啊，嗰啲系应该最揾到钱啊！我睇 实，即系譬如话，我想我支持正版都唔得，你都冇啊嘛咁而家。好啦，咁啊，即系从呢个讲起就，喂，其实咧无端端将一件运动衫变咗做好似时装咁样着出街，其实都唔系净系呢套剧啦，我哋都试咗好多年噶啦。咁你喺你哋嘅经历里边咧，第一次真系有人着运动衫出街，当咗系 fashion 嘅系几时啊？ 我见孙悟凡以前有一套《龙珠》入面着过咯， 八十年代 啊，都见 八十年代已经系咁样啦。 系啊， 我记得好早期咧，如果我冇记错，应该系七，即系喺我嘅记忆里边啊，七十年代 系 第一次有人将件运动外套，即系就系两件定三件，三件嗰个咧着咗，但系佢里边着乜嘢咧？好有趣。佢着翻即系嗰阵时七十年代，佢已经着嗰啲喇叭西裤啦。里边咧着咗件恤衫。打咗胎嘅，咁正路你应该着件西装外套噶，但系佢就着咗一件三件嘅运动衫喺面。 我系咪公司件风褛咁样落咗买嘢咋？ 唔系啊，系一个热潮嚟噶。如果你有机会睇翻一啲旧啲嘅电视台嘅电视剧咧，七十年代嗰啲系有一期咧。个个都系咁着噶， 咁嗰阵时都兴 mix and match 噶，真系。 同埋嗰阵时有嗰啲网球风噶嘛，即系主要系打网球嘅人好中意着类似咁嘅 check suit 去打嘅咁样。咁同埋即系阿钟哥头先都讲啦，即系着嗰啲运动 check suit， 我谂起李小龙啊， 系我都系谂起李小龙， 好色力取啊，即系你点都要件黄色黑色嗰啲整翻嚟型一型， 仲要系一套、啊，因为我都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我妈佢哋嘅年龄层系好兴咧成套运动装嘅， 系嘅。是一套噶嘛， 系一套噶，系啊，成套咁样着出街噶。 但系希望即系如果净话 O 港嗰套李小龙式嗰啲咧。留意一下自己身形先， 如果唔系就 唔好乱嚟， 玲珑浮凸咁啊， 着 公 服咁， 唔系啊，冇前面嗰两个字啊，芭比， 系 得 浮凸 嘅，冇玲珑嗰两个字咁样， 有信心系好嘅，有自信系好嘅。 啊，正话 Kitty 讲个就系啦，即系有一期咧就一定要套装， 套装系啊， 即系黑色衫嘅黑色嘅运动衫衬翻一模一样黑色嘅运动裤，跟住可能着对波鞋咁样，一定要一套嘅。之后咧先至话我净系着嗰件运动衫啊。 或者 穿牛仔 裤， 或者净系着条运动裤，不如着件唔知咩嘅 T 恤咁样啦，就之后先会捞乱啦。咁另一个咧，就大家会将一啲运动热潮带咗落去，即系日常生活里边咧。去到八十年代啦，嗰阵时咧，咪ONJ Olivia Newton John 咪唱咗只歌叫做 Physical 嘅，叫 Physical 嗰只咁样咧，佢咪着咗嗰啲叫做 Aerobic 咁样嘅衫，好 hit 嘅。好啦，咁你唔会着件 Aerobic 嘅衫。出街噶嘛，即係雖然我都見過啊，即係當年見過，我覺得奇怪， 真係 㗎，係啊， 波叔出醒咁啊，大佬， 好有趣嘅，哇，你真係著到咁樣出街都得㗎喎，即係等於而家咧，即係唔好意思，我都要咁講，等於而家咧有啲人著瑜伽衫褲出街咧，我係成日覺得有啲奇怪嘅，即係雖然咧每個人衣著有自己嘅選擇權啊，但我都係覺得有啲奇怪， 唔係不過抽咗個精髓，你話阿 Brobeck 嗰啲衫咧，就將個襪啊， 就係啦 嗰個嘢咧就變咗時裝。 那對咧叫做 Leg Warmer， 哦 Leg Warmer 係啊，咁嗰陣時你做上嗰啲 aerobic 堂，你會著嗰啲 Leg Warmer 懶型咁樣噶嘛？咁跟住咧，如果你出街，我唔想著成套，就淨係著個 Leg Warmer 咯。點樣著咧？你著咗牛仔褲，仲係窄身牛仔褲。 跟住咧就夾硬笠上去。 哦，牛仔褲我真係未見過人咁著喎。 如果到後期咧，到二千年嘅時候啦，咁好似我記得中學時代有一期咧，都有一兩年有興翻，唔知芭比 係啊係啊係啊，我都記得啊。 咁嗰陣時我哋就唔係笠住條牛仔褲嘅，就係笠住對絲襪嘅，即係個底咧係著住一對絲襪，係啦。咁跟住你就再入嗰個好似大笨象嘅腳喺下面咁樣，跟住先至再著鞋啦咁樣。 咁跟住咧我唔知係因為打網球啊，定還是 aerobic 啊？有一排咧又興過一定要戴個 headband 嘅， 係啊， 又唔知點解喎，戴個 headband 咁樣個行出嚟， 係啦。點解要戴個 headband 咧？又唔係夏天，你又唔係好熱，點解戴個 headband 喺個頭殼嗰度咧？ 造型嚟噶嘛呢啲？ 係嗱，咁除咗個 headband 之外咧，跟住未有個手嗰、那個好似毛巾咁樣護腕，但係嗰個唔係護腕嚟嘅。好似俾你抹汗， 系啊，抹汗 嘅 啫。 無端端你翻寫字樓工，點解要戴一個咁樣嘅嘢咧？ 飆冷汗咯， 而所思。 老闆啲 order 搞到你飆冷汗都要抹 汗， 係 咁抹汗 啊！我講呢啲運動風咧，有一樣嘢真係玩足，起碼二三十年咧，都繼續歷久不衰。係 咩？ 就是、白色嘅波鞋。 啱、 呢個係啊，係咪？唔知點解喎？嗱。你知唔知幾時開始？ 幾難得換取佢嗰句啱啊！ 啱真係， 佢認同啊！ 認同啊！你知唔知幾時開始波鞋變咗做可以襯西裝啊？ 几时开始？ 嗯， 系咪外国传入？ 系咯，系咪由边个明星带起啊？ 当然啦， 行红地毯嗰啲咁样。突然之间， 如果我冇记错咧，当有一个美国歌手叫做 Rod Stewart， 咁、佢我唔记得咗系八，好似都系八定九十年，好似八十年代添啦。佢、有一次上去一个音乐颁奖典礼，嗰阵时个个都好 grand 噶嘛，着到，但系佢就着晒成套嘅西装，就系着咗对白波鞋。之后就会觉得哇好型喎，原来可以咁样衬嘅，咁跟住就全世界着西装嘅时候，不如着波鞋啦。咁呢两个 咁啊， 而家都系着到而家都仲系咁样，你唔觉得有问题喎？不过好奇怪，如果你着西装衬波鞋，好似一定要系白色波鞋。 系啊， 你可唔可以唱其他波鞋？好似又好似 黑色波鞋都唔得， 都可以，我觉得。 其实睇唔到咯，就系 白色就大家觉得型啲咯。 系啊，一定要纯白色。你嗰个波鞋你唔可以有其他嘅公仔喺 有脚印喺度都唔得嘅， 污渍都唔得。 咁呢个另一个咧，咁你觉得好似啊，原来西即系啲运动衫咧，而家可以融入咗我哋嘅生活里边咧。咁去到而家咪就系咩咯？即系呢个电视剧咁样，全世界都话要着呢一个运动衫。咁平时唔运动嘅人都着，我先至觉得奇怪。即 系 好似我咁样，我屋企都有一件运动衫喺度嘅，都十年啦。我都系着咗几次啫。 咁但系嗰阵时点解你会有啊？ 哦 ，pops 嚟嘅， 即系我嗰阵时系运动。 你嗰阵时有运动？ 我知运动。 咁你又真系好乖，即系有运动先买运动衫。我哋唔系噶。 我咁样， 老师咁样。喂，做乜嘢？崔杰同你今日着咗运动衫翻嚟，今日冇体育堂喎，咁样系咪先？ 兴啊嘛，而家 兴啊嘛，而家潮流啊嘛。 咁啊，趁住而家即系运动热潮啊，呢今年都系好多运动嘅大型赛事，大家都要鼓起勇气做翻啦运动啦。 他靠碟中听不厌，旋转的唱机转走半天，就等于沙发听几遍，王菲一首冷战。 孤孤的总爱挑战，像偶像引世冷门唱片，呼吸里面有种青春想磨练。少少帮当年，回顾过去经典，创造新的经典。哪个说太癫？要创世界新生态，不需要卖力扮乖，正经最坏。创新的气派，要创世界新生态，就学习如何最乖，守住失势。惊天破地更加干脆点，我一起发梦，不需管中多少的冷战。 天生星经世加冕，旧有的束缚借名求变，喧哗作乐，天生天让我有我主见。要创世界新生态，不需要卖力扮乖，渐渐。 史的经典，破格中破纸，冷看世界的古怪，不变历史即是歪，靠想够大创新的世界，见证世界的新生态，何妨任意来破解，超绝出世。 石山街的新歌《石山派》，时间来到早上的8:51，室外气温现在21度，相对湿度69%。 东南亚很多地方都是沿海，一日三餐很容易食材就会见到有海鲜，有没有想过他们鱼虾蟹怎么说呢？想不想知道呢？白元浩转头告诉你。 有了你开心点，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扮靓啲皆因你，癫癫地皆因你，为你甘心作傻事，扮下声声叫，提到笑，有你在身边多乐趣。若有朝失咗你，花开都不美，愿到荒岛去长住，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木头公仔做戏。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有了你开心点，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 住在东南亚南洋一带的中国人，同时受到当地的文化语言影响，所以在他们的说话里面夹杂了很多都是不同语言，例如是福建话、普通话、英文和马拉话。鱼的福建话我们会叫做虎虎，虾我们就会叫做蟹蟹，跟我们讲蟹的音其实都有少少似。至于蟹的福建话又怎么说呢？香港的教育英文肯定是主要科目之一啦。好多的家长带小朋友在街市见到鱼的时候，我留意到他们都会懂得讲 fish fish， 讲英文的。蟹原来出现在东南亚一班的华人身上，他们都会将福建话或者是马拉话混在一起来讲的。原本福建话蟹我们可以叫做尖尖，不过受到文化的冲击，所以他们会讲马拉话的咖啡丁咖啡丁。我由细到大都是叫它做咖啡丁的。福建炒饭就是叫做福建叉贝，咖喱炒蟹我们会叫做咖啡丁。下次再去到人家地方玩的时候，想叫一只蟹来吃，你现在懂讲啦。 延续下个运动热潮啦。头先钟哥都话啊，大家都会依家作运动打扮啦，因为今年啊，虽然依家嚟到第四季啊，都系运动年啦。咁我哋都有香港嘅运动员啦，出战呢个全国嘅残疾人运动会啦。咁啊，好好嘅成绩，一日之内咧连续啊，破咗两次嘅全国纪录咯，好厉害啊！咁啊，大家可以聚焦啦，喺港台电视31、32，你会睇到好多唔同嘅关于运动嘅资讯嘅咁样。咁我自己咧，琴日都有跑步啦，参加跑步比赛啦。喂，参加跑步比赛好值得同你分享，有三大重点。第一个重点咧，咁我都跑好早噶嘛，即系8、9点啊，去到嗰个上线嗰个起点嗰度啦。好啦，我见到咧。好多女仔咧已經 full make up 喎，係 full make up 喎， 好勁啊！ 然之嗱，我問一下我兩位嘅拍檔啊，你都係女士啦，咁樣要化一個全妝究竟要幾耐？ 哦，如果慢嘅，其實都係可以要一個鐘噶，化得靚嘅話， 係啊，芭比都係 要好精緻咯， 靚唔靚見仁見智啊。總之我就咁話一個全妝大概用幾耐一個鐘啊，係咪先？ 差唔多。 哇！呢一個鐘之前又要拉筋熱身，又要化全妝，又要食少少嘢， 即再提早多一個鐘， 提早咗個零兩個鐘啦。係啊，好勁啊！我真係為到呢班。跑步又靓嘅， 几有黑系咪？ 有黑 系啊！ 你睇到佢哋嘅衣着全部都系配搭过噶嘛，系咪先？ 不简简直系做 job 咁做噶啦， 系啊系啊，我都觉得系啊，真系好靓，我影出嚟即系妆头， 好多都系。 唔系咁，但系佢哋自己可能都喂，可能你唔认识，可能有啲 KOL 嗰啲咧，咁佢哋自己又要打卡啊， 系啦，发相啊，影得靓好紧要噶嘛。 唔系同埋一嘅唔觉意咁，可能上咗报纸噶嘛。 今日你最靓系咪？又系嗰啲中环你最靓。 你知嗰度實有，因為好多artist 都有去參加啦，咁可能好多記者朋友會喺嗰度影相噶嘛，咁可能就覺得喂都係一件盛事嚟啊，咁樣咁所以就隆重其事啦。咁 有啲 artist 朋友都素顏跑，但係反而啲 KOL full makeup 跑，但係咧嗱，我建議咧嗰啲。叫做化妝品嗰啲供應商，你真係可以喺揸馬或者跑步比賽嘅起點後面啊，去揾啲咩 KOL 咧，佢真係跑足10K 又好，半馬又好啦，妝容不改，哇嗰、那個定妝嘅能力咧，簡直啊有如神級啊，喂流汗也不怕，有風也不怕，曬也不怕，全部咧完全係。叫做冇变化咁样喎，个妆可以 keep 到。 直头出一个叫做长跑系列啊，即系呢个 collection 嗰啲眼影啊嗰啲咧。 喂，呢啲先劲啊！ 呢啲先劲啊，真系。坊间一啲防水、防汗、防晒嘅 makeup 咧，其实都系叫做个价钱会贵啲噶嘛。你越多功能就越贵啦。咁但系而家即系其实如果啲广告可以都谂下咧，喺呢啲地方嗰度咧，真系做实测啊最正。 识下啲代言人咯，系啊。 系啊，搵埋代言人啊，搵埋嗰啲叫做Michael。又好 ，Michael 又好 ，KOL 啊，帮你嘅销售做下生意啦。呢个一个亮点啦。第二个亮点系咩呢？我咧每次跑亲步嘅比赛咧，都佢中间咪有啲水站嘅。其实咧嗰啲水站咧，我每次饮完水咧，啲人大家都好似懒型啊，好潇洒咁样抌个水杯过去嗰个收集箱嗰度咧。其实咧，我每次抌嘅时候咧，我都会好大声咁啊，唔该晒，唔该晒。因为咧，你每抌一次咧，人哋就要喺地下帮你执一次。咁你咧有十个人抌就执十次，八千人抌，琴日八千人参加比赛，执咗8000次，真系好劳苦功噶。我想讲真系嗰啲负责帮我哋执纸杯啊，或者执一啲叫做，因为今年要戴口罩啦，头头尾尾收集口罩嘅啲工作人员，佢唔会用只手帮你收集噶嘛，即系佢用个钳逐个逐个帮你钳咧，其实真系为到成个比赛咧都出咗好多力咯。咁啊，当然过程中又都有警务人员啊，或者民安队啊，其他即系沿途都会守护住你啦，更加。多咧就系一啲打气嘅朋友仔啊，其实咧临尾去到终点嘅时候咧，好多咧姐姐啊， 好紧要啊啲啦啦队， 好多姐姐打气，因为维园咧系佢哋嘅重镇嚟，因为姐姐发现咧你搞到佢平时野餐嘅地方， 所以佢叫你快啲跑啊，跑完佢啊， 快啲啊大佬，搞掂晒，好玩啊，弹吉他， 跳舞啊，我要 系啊，摊下先得噶嘛，搞住个地方，所以咧姐姐系最落力啊，打气我琴日就系咧，临尾嗰一段，哦咁多姐姐睇住我跑步， 即系赶你啊，系咪？系啊， 直情有啲怒目而对咁啊，唔系呢个讲笑啫。 讲笑啫，唔系咁啊，去到即系尾段，如果有人帮你打下气咧，咁啊可以冲刺，咁啊最好嘅。 冇错，我哋都要帮大家打下气。星期一精精神神啊， 上班去9点钟啦，而家。 十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渐转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同埋一宗坏车影响到路面比较挤塞噶，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接近狮子山隧道入口啦，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喺大埔道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接近狮子山隧道入口，慢线有坏车，龙尾就喺大埔道。荃湾嘅德士古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沙咀道啊。荃湾德士古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德士古道啦，去青衣方向龙尾排到去沙咀道。较早前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爱东村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一带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咁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培正道桥底啊。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培正道桥底，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就喺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咧就排到东港中心，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西隧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就在元芳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顺德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就在西港中心。塔克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挤塞，车龙在告士打道近柯布连道。在九龙太子道西去旺角，近喇沙利道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伟业街的支路挤塞，车龙排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在新界锦上路去返上村方向都是比较车多，龙尾就接近道屋村。象鼻山路去返全景围方向，龙尾就象山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打咗针未啊？ 打咗新冠疫苗啦。但仲会打另一种， 另一种 是流感针啊！两种疫苗一样咁重要，唔好顾此失彼。同时患上流感同新冠肺炎，病情可能会更严重。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入院嘅机会，缩短住院时间，保护自己同身边人。尽早接种呢两种疫苗啦！ 齐齐防流感，年年要打针，请浏览 chp.gov.hk。 CIBS 南亚胡伦丹 印尼蛋糕是黄姜饭啊，纳斯姑娘，纳斯就是饭啦，姑娘就是姜啦，黄姜咯。唱完生日歌啦，切嗰个纳斯姑娘嗰个尖尖个塔就代表愿望成真啦。 印尼人说， 嗰个经过你系点样伤嘅咧？ 练跳远啦，落池嗰下就屈一屈个膝头哥， 嗰一下就喐唔到啦。 系啦， 腋下女将。 上网重温节目 CIBS.IGHK.HK。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想我本分，与你多么自由，怀着信念，怀着爱心。 尋覓自善，尋覓最真，神國世界事。 投資 O2O。 投資 O2O， 阿 O 同大家做個大市嘅前瞻啦。阿里巴巴嘅創辦人馬雲咧，據報啊，去到歐洲嘅消息咧，刺激咧股價上個星期咧勁彈咗8%，連帶騰訊、美團、小米呢啲嘅藍籌科技股咧，以至其他二線科技股咧同步起動啊！再加上咧內地嘅財金官員咧密集式嘅發言咧，為到房地產企業咧正常融資咧開綠燈啊，所以咧內房都有升勢。恆指上個禮拜咧累升咗800点啦，咁啊再度明顯跑贏啦台灣地區啦、南韓啦同埋其他嘅亞洲股票市場嘅，今個禮拜有冇機會繼續領放咧？轉個頭開市，你就會知道啦。 想一家大細都咁合拍， 聽實晨光第一線， 麥元浩主理， 親子百分百。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我哋亲子百分百噶，咁啊邀请到慈惠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啊，嘉嘉喺度啊，早晨嘉嘉， 早晨啊各位， 今日朝头早咧想同我哋讲下一啲同小朋友相处嘅方法，因为真系好多巧妙，净系话管教小朋友一啲嘅技巧上面咧，都已经各门各派，好似功夫一样噶咯。 系啊，冇错。不过咧，其实与其话各门各派啦，就来来去去咧，啲嘢都系差唔多，即系唔会真系差好远。 嗯， 因为其实讲管教方法咧，来不开都系嗰一类型。咁所以有啲家长话：，哇，我去上嗰个托，我去上 B 嘅托，我去 C 嘅托，其实发现听嗰啲方法咧，其实都系差唔多。不过咧，最惨系用嘅时候咧，好多家长咧都系会捉招嘅。 系，即系正如一样嘢 ，theory 学好多啦，但系到真系实际堂嘅时候，又有边个真系做到咧？咁样 系啊，所以咧，有时我哋话提家长，如果你真系咧喺讲座嗰度，或者系啲好短嘅一啲 workshop 去学咗一啲新嘅技巧翻嚟，真系要用嘅时候好小心。如果去用嘅话咧，有几个因素咧，我哋今日咧会讲下嘅。系啦，第一就系咧个环境嘅控制。即系你用一个新嘅方法嘅时候，包括就系究竟个环境系咪协助到你用得到咧？例如哦，会唔会你叫佢哦？个小朋友系要定定地自己食饭，但系侧边又开住部电视，咁搞唔掂啦。 系啊，系啊， 系啊。又或者系 哦，呢个例子我屋企都发生过。 系咪啊？ 系啊，个仔俾人闹紧嘅时候，你做咩？食饭食得咁慢啊？咁一睇就知啦，开住嗰个电视喺度睇新闻，咁佢新闻即系佢都会周围望噶嘛，有声有画面就望噶啦。我好简单嘅啫，行过去熄咗佢，两分钟就食完。 是啊，是所以例如环境因素包括就是刚才讲电视啦、啊、我们有时候会直头建议家长呢熄电视那一刻都要个小朋友自己熄的、 啊哎。做得好好啊，开心机咪好咯，专心啲听完跟住一路食一路听，唔使望㗎嘛，眼望望做乜嘢啫。 是啦、啊、咁所以个环境控制啦，即係够唔够静令佢专注啦、啊、又或者其他照顾者能唔能够一致。即係例如你用緊一个新方法，原来隔离嗰个唔同意嘅，又或者都唔知道你用乜鬼嘅、跟住呢喺旁边呢讲好多说话又或者扰乱你呀，咁你又係好难用到个新嘅方法嘅。第三样嘢呢，这个都要好小心嘅，就係、是、个小朋友嘅身体状况。 哦，身体状况系指佢心理定系即係身体健唔健康嗰啲。 两样都有份嘅，包括就係、是、例如佢觉得特别攰呀，又或者原来病緊嘅、其实你好难用一个新方法，因为通常佢状况都唔会好嘅。同埋例如佢情绪好差嘅时候呢，你用呢、又係好容易捉招嘅。咁所以建议家长，第一呢、这个好紧要，就係、是、个环境同埋个状况嗰个因素能唔能够配合啦。第二样嘢呢，就係、是、好多时呢我哋呢一用新方法呢就投资喺一啲呢好癫丧嘅行为。例如我举一个例子， 好好、 例如冷静区隔离区呢啲，就我哋教家长呢用嘅时候呢，千祈开头嗰五六次呢就唔好用喺小朋友真係即係好情绪失控啊，掉緊嘢啊，又喺度打緊你嘅时候啊，你就同佢讲话叫佢入冷静区隔离区。个原因因为呢小朋友其实佢用一个新方法佢要适应啊、如果喺佢情绪好癫丧嘅时候呢，你真係怼佢入去呢，佢会觉得好感觉好差。咁跟住呢感觉差都算，最惨系咧，佢会好憎呢个地方，或者好憎用呢个方法，佢会对呢个方法咧有一种既定嘅感觉咧，觉得哦呢一个我唔中意，系、啦，例如乖宝宝行为表，即系嗰啲贴贴纸嘅奖励计划都系嘅、你开头如果你嗰个表一用，你去打大佬，你做一啲个小朋友根本上而家一个星期都做唔到一次嘅嘢，跟住咧个小朋友咧就会觉得哦，点解我做极都攞唔到个奖励咧？ 咁佢又會對嗰個表好好差嘅感覺。 嗯， 咁所以咧， 容易放棄啦，跟住就 會放棄啦，同埋感覺差啦。所以咧，我哋 變唔到乖寶寶，變咗曳寶寶，跟住就 冇錯，變咗曳寶寶。所以咧，記住我哋咧用喺一啲咧投資喺啲簡單少少嘅行為度、 嗯， 令到個小朋友又有信心，家長咧又可以即係開始熟習用嗰個方法。 嗯，例如咧，坊間都有好多嘅唔同嘅巧妙啊，或者套路咧，去到管教小朋友嘅。頭先家舉咗個例子咧，就係、是、例如係一個叫做安靜區咁樣， 冷靜區 咁啊，冷靜區咧其實都係一個好多家長咧會用嘅一個方法嚟嘅，但係係咪即係用得其所咧？又即係大家都要諗一諗。例如佢成日都話喺商場咁，如果個小朋友喺度嘈緊嘅，咁你無端端喺大庭廣眾又叫佢罰企嘅，其實都要顧埋小朋友嗰個心理，跟住個面子，其實小朋友都要面噶嘛，係咪先？咁所以用嘅時候都真係頭先家講得啱，要留意下個環境因素先。 係啊係啊，同埋要堅持。呢、这個好緊要，即係有啲家長咧覺得開頭嗰三次用咗，哇點解用越差？係真係會嘅、 嗯， 開頭嗰幾次有機會真係會越用越差。 哦、即係正如悟空同三藏法師嗰個緊箍咒啫嘛，你開頭嗰幾次悟空梗係反彈啦，哇咁痛嘅個頭咁，用多幾次之後咧，孫悟空都知道啦，係啊係會痛噶啦。自己聽話算啦，唔好要啊！唐僧念咁長啦，即係之前念十分鐘啊，喺度反抗乜嘢啊？係咪先？即係你用多幾次慣咗，等佢小朋友都熟習咗，就原來呢一個位置我就要自己安靜。如果唔係家長就好容易會有更加大嘅一啲嘅 punishment 啊、懲罰啊。咁啊，即係多啲呢方面嘅熟習咧都好緊要。 大概要用大概7至8次啦，堅持係啦咁樣。同埋每次個家長真係要 review 翻，即係檢視翻自己有冇嘢要調整咯。呢、這個好緊要。 嗯， 因為好多時你 keep 住用咧，你以為用得幾好，但係你冇留意小朋友反應。其實佢係教個小朋友嘅反應咧，係講緊好多嘢俾你聽。 嗯， 所以用嘅時候係要好觀察個小朋友嘅狀態。 嗯，如果我哋用翻呢個冷靜區個例子啦，會唔會有啲好多叫做父母都已經用呢個冷靜區過分咗，用到過咗火位啊？用到過火嘅意思即係話原來anytime anywhere 即係無論邊度邊一處都可以係冷靜區。咁會唔會即係小朋友又容易對好多唔同坊間叫做管教小朋友嘅必殺技容易麻木咗 咧？一嚟麻木咗，同埋咧有時候啲家長係誤解咗個方法，例如冷靜區即係算啦，係幫小朋友冷靜啊嘛。 係啊， 如果佢好冷靜地走去掉嘢。即係佢冇乜情緒啊！其實你係唔需要去咁樣處理佢，即係因為冷靜區本身係幫助佢冷靜啊嘛。如果你話哦，你掉嘢，跟住你就請你入去啦。你個説話就係你冷靜，你而家掉嘢，所以請你去冷靜區。個小朋友就會覺得哦，原來呢個地方係攞嚟懲罰我。但本身冷靜區咧係應該要令到個小朋友有一種幾好嘅好感，就係、是。哦，呢、這個咧係俾我唔舒服，個人個感覺同埋個情緒唔開心嘅時候，係幫助我去變翻哦平靜的、 回氣嘅、 回氣嘅。咁所以家長 由曳寶寶變咗乖寶寶嘅地方嚟。 所以嗱，出邊點解我哋覺得 naughty corner 唔好咧？即係我哋唔係好贊同呢個概念，就係、是、naughty corner 就係曳嘅，請你入去啊嘛。 嗯，即係坐監咁樣。 係啦，而家冷靜區嘅意思係，哦，你而家係幫緊你舒服嘅、 嗯。 我有個家長好得意嘅，佢真係做彩排之後咧，就叫個小朋友真係感受到哦。原來冷靜區，佢冇同佢講係呢個冷靜區。 嗯、 啊，我哋呢個有個地方係俾你咧唔開心嘅時候，俾你攞嚟舒服翻嘅。咁咪同佢彩排咗一次啦。咁、 嗯、 就叫個小朋友，哦，請你幫呢個地方起個名啦，因為我會咁樣教家長， 嗯、 連個名都係個小朋友起。 係， 佢起咗個名叫做貓貓區。 哦，貓貓區， 哇，好得意。 哦， 咁問佢點解？佢話。因为咧，当我变成老虎嘅时候，我入去里面，我就会变翻做猫猫。 哦，哎，咁啱喎，成个 concept 啱晒。 系啊，所以其实用得好好，个小朋友真系唔开心嗰时候，真系会同阿妈讲。我而家变咗做老虎，妈咪我要入翻去变翻做猫猫。 嗯，咁啊，即系坊间都有好多唔同呢一类嘅方法，大家去到用嘅时候，家长啊要留意住嗰个嘅方法、个环境因素、各种嘅因素咧，先至可以即系用得啱。如果唔系，小朋友咧就好容易未必吸收得到咁好啦吓。今日唔该晒嘉嘉先，拜拜。 拜拜。 小角色存在谁稀罕角落里独处暗中远望 被流放，呆坐孤岛等探访。是某天你竟横渡那风浪，发掘我为我跑一趟。机率纵渺茫，你亦已在旁，幻觉吗？你已常着紧我，受尽无视的我，渐发光芒，奇迹做了主角。明谢任何剧情说不抛低我，让无限桥段光阴一起消磨。围绕我手中的章节没结束过，从共同话题内可饰演我。未来十年后愿故事还在播，尽管不免差错，和你总不错过。某天我竟明亮似宝藏，缺陷处外眼都好看。机率纵渺茫，你乐意在旁，绝陪我，你异常谅解我，笨拙沉闷的我，没再隐藏，逃出内向死角。任何剧情绝不抛低我，让无限桥段光阴一起消磨。围绕我手中的章节没结束过，从共同话题内可饰演我。未来十年后愿故事还在播，尽管不免差错，和你总不 洪家豪嘅主角光环啊！时间嚟到早上嘅9:21，而家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啊！如果你都想透过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点首歌俾你嘅朋友或者你嘅屋企人嘅话咧，而家就系机会啦！ 系咪万圣节快乐？准备今日冇乜节日，揾个节出嚟先，咩节啊？万圣节啦， 都得 啊 ！Happy Halloween 都可以打嚟同我哋讲下嘅，分享一下啦！1872388。 家有养宠物的朋友仔，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在执劫的时候一打开就不小心被隻宠物冲了进去霸位呢？好像在这里跟你讲紧去旅行都要带埋我啊。美国就有隻叫 Isky 的智娃娃成功偷偷地入了劫，跟住主人去到机场添啊。主人 Jared 在同老婆去拉斯维加斯旅行之前已经安排了外母来到帮手照顾自己几只宠物，包括刚刚提到的 Isky。 只不过他在临出门口之前的最后一刻先执好晒啲嘢，闩埋个箧，然后就赶住去机场了，所以都没有仔细地检查过啲行李。直至到去到机场磅行李，见到行李超重要执箧的时候，一打开个箧才发现 Isky 就在个箧入面，还在其中一只靴捐了个头出来跟大家打招呼。好彩地勤人员都愿意主动帮手照顾 Isky， 主人 Jared 就可以无故之忧地继续他的旅程。虽然这件事反映到宠物有几想黏住自己的主人，整个行为都好像很可爱咁，不过其实都有点危险的，因为宠物在箧入面随时会不够氧气而窒息。所以 Jared 在今次之后都说自己经一事长一智，之后一定会检查清楚个箧先至闩箧，避免发生任何意外啊。喜欢动物的你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Kitty。 今朝早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有钟太，我知道佢咧就系特登想点唱俾生日嘅女女听嘅。早晨啊，钟太， 系点唱俾我女女听啦？我女女又叫我张彩莹， 系 今年读中五，16岁。 咁就点唱俾咪仔仔听啦，仔仔就系22岁咯，系咯。 系。 咁啊，点唱埋俾先生听啦，祝佢生意兴隆啦。 好啊， 就系咁多啦。听 到嘅歌咧，就个个都可以开开心心，想嗰样有嗰样啦，好冇？ 啊，好啊，好啊，多谢、啊。 多 谢 晒你电话总体，拜拜。 拜拜。 你打翻啲吉他，我敲碎一套管，那眼神主打令你兴奋。你推掉天际杯，我中人一试唱，异性任互相吸引。你这里碰碰，那里碰碰，中了会闪灯。我这个碰碰，那个碰碰，没器官会崩。被 boss 跟鼓震，我最在最震。上次交响的命运，谁也去碰碰。轻松比激烈更好，应该保守与坦露，成果怎么舍没有抛，和要把乱做里探讨。蹦蹦蹦碰到你的 bang bang bang， 叮铃快乐一起妄想。蹦蹦蹦再加你的 bang bang bang，不必怕将彼此挂花，世界对话里优化，即使碰出一天碎花，留下浪漫是想象吗？你这里碰碰，那里碰碰，废铁到足金，我这个碰碰，那个碰碰，硬碰加软撼。真皮玻璃教我睡在最深，想知相恋的命运，离开个歌送出有些冰山，躲开比想象更好，捉紧青春是温度，谁应该相恋没有抛，谁又话话剧烈里探讨。蹦蹦蹦抱到你的 bang bang bang， 叮铃快乐一起妄想。蹦蹦蹦再加你的 bang bang bang， 叮铃快乐这是怎样。空屋里没有声，剩低只得手语语及想象。烟花辣着炮仗，愿将这种幽闭格局点亮。Hey, it's been a while. Baby, you're mine, I'll blow your mind. Cause everything I do it with a passion.I'm ready for this, so just come here to say. 多花比想象更好， 做个天友，仲要加油，佢系 Anson Low， 有呢首 Mega Hit。 晨光追踪31。 追踪31有刘畅在这里，早晨阿畅。 早晨畅。 早晨啊，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哎，星期一的晚上有什么看啊？ 好啦，星期一夜晚啊 ,7:10 ,Bang Bang 星乐天派对准时上演啊，不经不觉来到第七场这个音乐会啦。咁啊，今晚的主角特别啲，因为次次 Bang Bang 星乐天派对呢都是一队本地乐队来 的。是啊。 今晚是一位歌手朋友啊、 哦、 今晚就是主角就是 Hubert 胡鸿钧、 哦、 是啊咁啊胡鸿钧呢今晚会上来呢就是唱他今年5首全新的歌曲咁、嗯、啊即是除了那些整亲啊李幸福嘛那些今天不营业之外呢他会今日更加会率先唱出呢他出道10年为了答谢啲乐迷而全新创作的作品啦谢谢你的应援。 哇呢啲冧 fans 嘅作品嚟㗎喎。 係啦跟住一齐喺度挥手啊荧光棒啊。 係啊依家去演唱会之前都要温习下㗎嘛可能啊大家啲 Hubert fans 啊可以透过港台电视31先温习一下啦。好听完歌仔仲有咩睇 好啦紧接住去到今晚7:35继续做个健康快活人3啊咁啊琴日呢好多朋友去咗跑马拉松㗎嘛。咁啊今晚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啊如果跑完之后呢觉得个膝头哥痛痛地啊冤冤痛呢咁今晚就可能帮到你啊咁啊健身教练啊 Edge 呢会教一系列嘅动作去舒缓呢个膝头哥痛咁话嘅。 係咁啊要留意啦吓。 係啦咁啊继续佢有另外一个环节嘛叫健康广场啊注册营养师 Anson 同大家拆解一下呢今晚会拆解呢个补血 補血嘅迷思啊，即係好多朋友話飲紅棗水可以補血 嘅，咩鐵質啊嗰啲係 啦係啊係啦嗰啲鐵質啦、啊，咁究竟係咪真係飲紅棗水可以補血嘅咧？咁啊，今晚一於聽下營養師講下係咪真定假啦。 好，咁啊，另外八點鐘啦。 去到八点钟，香港故事忙忧日常，继续邀请一啲香港嘅素人朋友咧，即系分享下佢哋解受忙忧嘅方法。咁今晚咧就嗰啲朋友咧就系同动物有关嘅，即系啲猫奴、狗奴啊。咁啊，佢哋唔系就系养猫养狗去解受忙忧，佢哋好特别啦，佢哋直情系创办嗰啲领养动物中心啊，开啲猫舍啊，即系佢哋系帮嗰啲小动物。但系同一時間又幫到自己咧，去到舒緩，去到減壓嘅。 係 咁啊，睇即係特別係有一個咧，係話開咗間，佢自稱為呢個貓咪護老院啊，即係接嗰啲流浪街貓咧，冇人要，但係嗰啲大齡噶啦，即係老咗嗰啲街貓，佢就話佢自己好似一個護老院咁樣養嗰啲貓咪，但係佢又自己從中又得到啲快樂喎。 係啊， 今晚可以聽下佢分享嘅故事啊。 係啊，非常好啊！呢啲咧愛心爆棚嘅節目咧，真係唔怕睇多啲啊。係 啊，咁啊節目咁豐富啊，當然要留意港台電視31咧，你就會睇到更加多好嘅節目啦。 係 啊， 係好，今日唔該曬阿暢先。 Thank you. Bye bye. Bye bye. Hong Kong Radio News Report. 早上九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廉政公署侦破一宗诈骗伪疾保险，同埋一宗以蛇单手法骗取保险佣金嘅贪污案件，即系透过上下线代理之间转移保单，以赚取更多佣金。行动中拘捕多人，包括保险公司高层、保单持有人同埋癌症患者。廉署话诈骗危疾保险的案件涉及四份保单，共2600万赔偿金。涉案的保险经纪先为保单持有人购买高赔偿额的危疾保险，其后透过中介人安排和保单持有人外貌年龄相似的癌症病患者，假扮保单持有人做身体检查，取得癌症证明后骗取保险赔偿，最大的单一赔偿金额达到900万。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3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35宗是本土病例，分别来自内蒙古、贵州、甘肃、北京、河北、湖南、陕西，境外输入有4宗。另外，内地新增13宗无症状感染个案，3宗是本土病例，10宗属境外输入。当日转为确诊病例有5宗属本土个案。内地至今累计96797人确诊，4636名患者不治，91588人康复出院。内蒙古纳济纳旗新冠肺炎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出紧急公布，由今日凌晨开始，对所有居民和游客实行居家抗疫措施。公告表示，当前纳济纳旗新冠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传播迅速，危害性大，决定即时实行居家抗疫措施，期间可以安排社区或酒店人员协助安排送餐、代买代送服务，擅自外出并造成严重后果人士将依照法律法规严格追究民事、刑事责任。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近日启动新冠疫苗加强免疫接种工作，对接种国药科兴、国药中生的灭活疫苗和天津康希诺的腺病毒载体疫苗，全程接种满6个月的18岁和以上人士可以进行一剂加强针。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吴亮友说，从加强免疫上，专家建议使用同源疫苗，就是相同技术路线的疫苗。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 黄华庆指出，内地目前采取的加强免疫接种策略是同源疫苗接种，不建议混打。至于第三针之后是否仍然要继续接种，黄华庆认为不断加强免疫和接种不是最终的选择，一个理想的疫苗通过全程免疫后就能够起到好好的效果，即使往后需要加强，加强剂次亦是有限。另外，吴良友说，根据测序结果，相信今次疫情源头是来自境外。天气方面，本港今日渐转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57点，跌69点，成交金额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71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19点，升2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旭辉永星服务15.7，跌1.58；腾讯控股505蚊，跌4.5；阿里巴巴175蚊，阿里巴巴系最新174.9，升5毫；美团286.4。美团是286.6，跌2.6；友邦保险90.5，升1；比亚迪股份299.8，升4.4；药明生物113.9，升6毫；融创中国18.78，跌9毫；快手是99.6，跌2.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4，日元13.78。瑞士法郎0.917，加元1.236，人民币6.388，英镑对美元1.377，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48，新西兰元对美元0.714。日经平均指数报28,622点，跌181点。港金现价报16,66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3美元，卖出1793.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架坏车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接近狮隧口嘅慢线咧，又坏车阻路，龙尾去到北雅山花园。重复多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接近狮隧口嘅慢线又坏车，车龙去到北雅山花园。咁较早前德士古道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咧德士古道去荃湾近住杨屋道嗰段仲系挤塞，车龙去到海滨花园。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翻去德士古道回旋处咧都系慢车，车龙就去到丽景村。就系德士古道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虽然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一带交通咧仲系繁忙噶。德士古道去荃湾近住杨屋道一段挤塞，车龙去到海滨花园。荃湾路去屯门落翻去德士古道回旋处啦，车龙就去到丽景村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仲系多车，排到红磡警署；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西区海底隧道咧，九龙入口都有车龙噶，排到去元芳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返去渣华道的支路车多，龙尾城市花园。咁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富街一段车多，龙尾在九龙湾港铁站对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去伟业街嗰条支路咧，仲系慢车，车龙去到丽晶花园。咁喺新界方面，锦田公路去上村方向，近住高埔村一段挤塞，龙尾坳头交汇处；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排到去御龙山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方向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每一张选票都承载住我哋对呢个地方嘅理想，同我哋对生活嘅愿景。一直以嚟，维护廉洁选举是你我共同的信念，我们继续齐心合力延续信念，创造更美好的将来。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维护廉洁选举，有你同 ICAC。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讲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经典广播剧，就一定要提到阿蛋郑丹瑞同埋陈庆佳创作嘅《小男人周记》，唔单止广播剧播出之后大受欢迎，改编成为电影剧本之后，仲先后推出咗三套戏。《小男人周记》喺1986年首播，原本系青春交响曲同埋阿蛋眼中的世界嘅环节。故事讲述主角30岁嘅梁宽，同结咗婚6年嘅老婆阿 Ann 分居之后，开展了一段漫长的寻觅第二春之旅，主题曲由张学友主唱。最后两集还请了车淑梅、邓凯琳、何嘉丽等声演剧中女角，还找了陈庆佳一起讨论剧本创作过程。广播剧播完之后，1989年推出第一套电影，除了阿蛋之外，还有嘟姐郑裕玲、钟楚红演出，结果大收旺场。电影公司再接再厉，在1990年推出续集《小男人周记二：错在新宿》，除了阿蛋和嘟姐，还邀请到关之琳演出。去到2017年，为了庆祝广播剧推出30周年，推出电影版第三集《小男人周记三之吴家有喜》，继续由阿蛋担正，还有新加盟的周秀娜和邓月平演出，话是 Radio 2最经典广播剧，绝对当之无愧。 声音演绎彭晴，撰文游大东。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Kitty， 冬天嚟咯。 阿欧，秋天好似未嚟过。 小白，你仲着短袖衫？ Barbie， 可能听日已经系夏天啦。 依家啲天气 越嚟越分唔到春夏秋冬啊！ 咁应该点做呢？ 爱惜自己，爱惜地球。 系。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无论乜嘢天气都会陪住你。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9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你忙紧乜嘢啊？昨天有朋友问我，你最近拍乜嘢戏？我话我好耐冇拍戏咯，呢10年嚟我淨係做过一次， 就是2016年的流星飞过后许愿前的一秒。他说是吗？做电台好忙的咩？都唔见你忙嘅。係嘅係嘅，当你忙緊嘅时候唔将你忙嘅相摆喺分享平台，大家係唔会知道你忙嘅。正如你食饭嘅时候如果唔将你饭送嘅相摆上分享平台，大家又点知你食饭呢？问题係点解我食饭要话俾人知我食緊饭？正如点解我忙緊嘅时候要话俾你听我忙緊先？我可以离开呢个虚拟世界㗎嘛。但係而家呢个年代你离开虚拟世界同你离开咗真实世界已经冇分别。其他人係会当你死咗。朋友话呢，如果你唔喺分享平台报告你做乜嘢，会以为你有事呀。当然我係开心啦，因为有人关心自己。跟住我同我朋友讲，忙緊又点会有时间摆嘢上分享平台呢？我朋友追问，咁忙乜嘢呀？听到我朋友咁问，我即刻停咗喺度。係喎，究竟我忙过啲乜嘢呢？我諗返转头真係唔记得咗我做过啲乜嘢喎。然后我随口讲咗一句，无事忙囉。无事忙呢句说话其实几好用，好似解释咗好多嘢尽在不言中，三个字讲晒啦。你知我好忙，忙乜嘢呀？唔係太清楚喎，总之好忙啦。有啲人觉得如果你问人忙唔忙，人哋用无事忙呢句说话回复你，其实係敷衍你。但係你可以咁去理解嘅，因为实在太忙，好多事情同时要做，但係又唔想浪费你宝贵光阴逐一话你知，所以用三个字总括晒所有嘅事。人哋都系为你好嘅啫。有时候无事忙呢句说话可以用嚟呃自己，明明冇事都话要好忙。因为而家喺呢个都市里边唔忙，你好似已经唔属于呢个地方。为咗证明自己仍然系呢度嘅市民，我唯有讲自己冇事都会好忙咯。讲下讲下，冇事都会变得好忙。讲得多，最后自己都信埋。我成日觉得无事忙呢个名词好搞笑，都话冇事咯，照计应该唔忙啦。无事何来忙呢？忙即系你有事做，无事同埋忙本身已经好矛盾。但系作为都市人，经常都系无事忙。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身处在都市里面，经常都是处于矛盾的状态。我们矛盾，所以无事都忙，还是因为无事忙，所以搞到自己很矛盾呢？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好，星期一晚喺屋企煮饭，咁呢个咧就系好捞饭嘅餸嚟嘅。 我今晚想食粥啊！ 想食粥， 我想买啲鲮鱼嗰啲嘢啊， 鲮鱼滑、鲮鱼肉系咪？ 跟住剁啲生菜煲个粥食，加两片姜就算 了。咁、样 想搞咁多嘢，最紧要落多啲胡椒粉，辟一辟啲腥味。吓啊！礼拜一食清清地。 喂，你讲开咧，呢、這个其实都系我自己一个譬如你话嗰排要食清啲或者控制食量咧，几中意买嘅一个餸嚟嘅。 我抄你啫嘛，你讲俾我听。 系因为好简单，同埋咧你十蚊已经好饱噶啦。其实 我唔得嘅，我要廿蚊嘅。 廿蚊啊，你要我十蚊已经好饱啦。 十蚊零肉。咪落夫又平啲咧，啲餸 一般啦 ，OK 啦， 系啊，系啊，讲啲真说话添，系啊，好啦好啦，继续交翻俾你讲先啦。 系啊，咁我讲下呢个餸咧就系豆腐嚟嘅，咁啊可以话系清清地，不过咧个味道咧就都几啱餸饭嘅，因为咧佢都有个酱汁喺度嘅。咁啊，首先咧就将啲豆腐咧就切件啦，咁不过个件咧就唔好切得太细，因为咧我哋就会染嗰啲蛋浆咧，攞去煎煎佢先，咁。即是你可以幻想到个豆腐包住啲蛋浆去煎香佢呢，其实已经金黄色好香㗎啦。咁但係咁样呢都未够。咁我哋呢可以攞个煲。咁攞个煲呢就攞啲蒜啊辣椒啊葱啊咁爆一爆香佢先啦。跟住呢你就可以喺个底嗰度呢铺少少娃娃菜。跟住就将你头先用蛋液煎咗个豆腐呢就摆喺个菜嘅面嗰度。咁跟住呢就落个酱汁啦，就落一碗水啦。咁个酱汁就包括有啲生抽啊老抽啊少少麻油啊咁样样，你中意可以落少少蚝油嘅，咁跟住咧就等佢煮一煮，咁啊有个颜色喺度啦，系啊，咁然之后咧你本身爆香咗个镬嗰啲蒜啊、辣椒啊、葱啊，咁又有佢嘅香味啦，咁其实咁样系好简单嘅，咁但系咧佢加埋呢个汁咧就哇好好食 哦，可以试试佢 系啊，有菜有豆腐咁样样，系啊，呢个清清地嘅 Green Monday， 大家可以试试佢啦。 林慧的享乐时代， 知道咧，大家都可能会筹谋住到底咧月尾嘅万圣节装扮啊！之前我哋讲过啦，可能好多人今年咧就好简单咁样买一套运动衫，可以之后着翻。 系啊， 咁但我想话咧，我好记得有一年咧，香港嘅万圣节咧，有好多女士咧趋之若鹜嘅一样嘢咧，就系一个装扮。大家平时可能唔系好多人会咁样做，而家多咗嘅，我觉得。但系嗰阵时系啱啱新兴，但系又唔多。就是那个叫做是不是叫做女仆呢 Lolita 的打扮。 是、 有一年真的是有一年我记得万圣节有很多女士都是这样穿那些这样的装扮出来是做一些化妆。当然可能 on top 是加一些都比较得人惊的一些样子啊或者一些妆容去配合啦。穿 这些衣服的不会恐怖的。即是妆容点化都是漂亮的。 咁听下钟哥咁讲， 钟哥中意就靓噶啦，系咪？ 钟哥佢好好好睇好多，我知道。 我有参加过相关嘅聚会咧，系男性着呢个女仆噶。 诶，我见过你 po 嗰啲相。 啊，你系你记得啊？ 我记得，我见到。 哦，各花有各眼啦， 都有唔同嘅。 即系我正当谂到咁开心嘅时候，你令到我更高兴。 翻嚟现实啦，钟哥，翻嚟啊！ 我完全幻想到佢咧，即系有个幻想嘅布喺个头嗰度飙出嚟，就俾你一下就笃爆咗啦，就系咁啦。喂，咁但系我想讲，点解突然之间咁讲咧？因为咧，香港咧，终于都有一啲嘅叫做 Lolita 嘅服饰嘅，点讲咧？佢唔系净系一个店铺，佢系一个体验馆。 我有睇到啊，佢系一个摄影棚嚟嘅。 系啦系啦，嗱，因为咧，其实而家咧，真系可能各出奇谋啊！你知摄影业咧呢几年咧，就比起往常就淡静一啲啦，因为疫情嘅关系，就可能真系多咗一啲咧要。去花啲心思吸引啲人自己去帮衬嘅。咁以前呢啲摄影服务多数即係喺啲唔同季度啦，毕业季节影毕业相啦，开学季影开学相啦。 结婚季节係影结婚相啦。 即係嗰排好日嘅或者嗰年係哇相春 影毕业相。 係啦，毕业季节影毕业相。即係有唔同嘅嘢啦。咁 Halloween 季可以 影乜嘢相咧？咁、即係除咗話影嗰啲咧會嚇到人咿哇鬼叫咧，其實好似阿鐘哥話齋，都可以係一啲好靚嘅裝扮嚟嘅。 啲、小魔鬼幾可愛啊！ 咦，你哋諗嗰個可能同呢個體驗館有少少唔似 一隻兔仔，但係好可惡嘅小魔鬼。 因為咧嗱，我唔知道你哋有幾認識或者有幾識得啲身邊嘅人係會中意用呢一個所謂嘅中世紀風格嘅洛麗塔去到打扮啊， 哥德式啊，好似啊，哥德 有好多種噶、我咧都係睇完呢、這、一個報道咧，先知道咧原來 腰啊嗰啲衫。 你而家只系谂个 cutting 嘅，你哋个个都只系谂嗰啲。 我冇噶，我冇噶，系我今日正直啲噶，做个角色系相对 系咯， 舒唔舒服啲咁样系。 好啲好啲，平衡翻至得嘅。隔篱房嗰两个随时 cut 咗啊！咁啊嗱，我今日想讲嘅呢个咧系氛围咧有啲英式啦，有啲法国式啦。嗱，你知其实唔同国家嘅地方咧都有啲唔同嘅服装元素噶嘛。咁、其实咧摆咗落去个设计里边，可能系多啲 lace 啊，或者系嗰啲裙嘅长度啊，或者。个裙摆会唔会阔啲咧，或者系窄啲咧？等等，咁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设计咧，系摆咗入去呢啲衫嗰度。咁好似 Kitty 话斋咧，就好似一个摄影棚咁样啦。所谓嘅体验馆，咁当然系包俾你着啦，又会其实有少少似咧啲入。本嘅和服體驗啊，因為你自己唔識化嗰個妝，或者你唔識得點樣配搭嗰啲配件噶嘛。因為Lolita咧，其實除咗話著嗰套衫嗰條裙咧，就加埋頭飾啦。咁而家疫情可能襯埋口罩啦，加埋咧好多女仔，你有冇留意咧？拎住把遮啊， 係啊，係啦，遮係重點嚟噶。 点解咧？ 因为嗰把遮其实同件衫系衬啦，然后你嗰把遮可以帮你摆好多唔同 pose。 道具，道具， 道 具， 道具系 啦。对于如果影相嘅人嚟讲，都系一种道具啦。跟住同埋咧， 小白真系有研究啊呢啲嘢。 梗系啦， 佢连男人着都睇过咯，有咩未见过啫？ 咪咯，阿叔有咩未见过？ 佢有咩未见过啫？好啦，同埋咧，除咗话系呢一啲嘅配件之外咧，亦都好中意揽住啲公仔啦，好大只嘅公仔啦，又或者系拎住一啲其他嘅道具。 我哋可唔可以扮公仔？ 吓，即系点啊？你想扮 佢揽住系咪？佢揽住佢继续饰演一个咁嘅角色。今次萝莉风睇嚟，你真系中意吓，即系小白真系。 平时小白都冇咁多嘢讲 嘅， 一讲起洛丽塔咧，变咗第二个人。 系啊， 系 啊， 好惊你喺钟哥嘅眼神，系咁样望住佢。 或者汗， 你突然间同佢分一分。头先你明明同路喎，同 佢唔熟 嘅，啱啱仲讲得兴起。 我哋明明成日一齐食早餐噶，钟哥。 哦，钟哥过翻嚟先，过翻嚟呢间房先。 隔篱嗰两个咧，我而家即系知道你一个中意睇吓，一个中意咧参与。 一个中意参与系咪？ 我中意 参与。Miss Lam 我 OK 啊，今日表现 OK 嘅。乖乖，我同学非常好啊。 乖乖。 咁啊，讲下呢个体验咧，其实包咗唔同部分嘅，可以试着嗰啲衫啦，跟住亦都有呢个梳妆间，即系佢会帮你化埋成个妆去衬翻佢嗰个造型嘅，同埋再加埋一个摄影棚，即系 A、B、C 三部曲啦。咁、你又可以入去咧，就系试下自己可以装扮成呢个嘅洛丽塔风格啦。 系， 咁亦都有唔同嘅一啲设计嘅裙啦，例如系仿动漫风格嘅一啲package 啦，又或者系咧你自己去创作一啲嘅风格，亦都有啲咧系话咧中西荟萃，有啲传统汉服。风嘅洛丽塔衫， 即系总之就有好多唔同嘅服饰俾你试下着。 喂，其实都可能要收费都贵贵地，估计会唔会咧？ 我自己觉得咧就唔系几贵啫，因为咧你可以包场噶，讲紧都系几百蚊可以包场，几百蚊一个钟啊。咁我睇你影几耐咧，我估又唔会影好耐嘅。如果你攞嚟对比嗰啲咩毕业相或者结婚相，其实咪真系唔贵咯。 咁都系啱 嘅。有少少似一个真系可以俾你 book 一大班人入去，可能一班女仔咁样，一人着一个。款咁可以影下大合照咁样去玩 闺蜜照 系啊闺蜜照冇错咁另外其实佢分开嘅即系借衫有借衫啦租场有租场 系足够计钱啦 咁梗系啦 咁就唔知几百蚊个钟咯如果咁样计落去 几百蚊个钟系我帮你谂噶你入去参观啊嘛你话想系啊你入去斋睇就几百蚊个钟啦咁如果你想参与其中嘅话咧都四位数字落楼噶啦系啊咁不过佢就好彩佢断钟计唔系断人计嘅咁断钟计你相对地如果多人点咪平啲咯 即系我哋五个去咁咪平啲咯， 系啦，短中计嘛。 你系咪真系去噶？你系咪真系去噶？ 我去帮你影咯， 我哋去睇啊！ 我见小白咁中意， 小白着咯， 一齐着啦。 果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嚟那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我是 Kitty， 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